出大量浓烟。客机从莫斯科的谢列梅捷沃机场起飞，原定前往北部摩尔曼斯克。俄航话客机故障，于是折返，又指起火的是飞机引擎。有报道话，客机起飞之后冇几耐，机组人员发出求救信号。客机在起飞后大约30分钟进行第一次紧急降落，但不成功。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骤雨增多，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313点，跌768点，成交金额30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74点，跌10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75点，跌399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4.8，跌13元。中国平安91.7，跌3.7。南方 A50 14.5毫4，跌7.2。汇丰控股68.15，跌1.5毫半。华夏沪深344元，跌2.25。友邦保险81.05，跌2.4。港交所268元，跌10.2。吉利汽车14.7，跌1元。建设银行6.83，跌0.6。安石 A50 14.44，跌7.4。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5，英镑10.313，瑞士法郎7.721，澳元5.472，加元5.822，新西兰元5.184，欧元8.7774。每百日元对港元7.1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6。港金现价报12,020元，升13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1.71美元，卖出1,282.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最挤塞嘅地方就系观塘绕道啦，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咧，快线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啊。咁虽然后少少咧，丽港城中线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近住丽业街咧。快線仍然係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喺觀塘繞道方向旺角咧係非常擠塞嘅，龍尾排翻去環保大道近住香港單車館，咁就係受到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麗業街快線交通意外影響啊，咁而家將軍澳隧道去翻藍田方向都係擠塞嘅，龍尾就排到去環保大道近住香港單車館，咁反方向去油塘咧交通就好翻好多啦，而家咧龍尾就去到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另外较早前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近住西洋波会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方面，喺港岛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啦，近住军器厂街一段都系慢车。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少少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向牛头角下村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去到德宝花园。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最唔中意咪就系无论佢讲咩，你都当佢唱歌咯。咁啊，不如真系叫佢唱多啲歌啦。平时咧一路做家务，一路听骚动音乐，一路听歌，一路唱歌，哇！真系咩压力都冇晒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每一位妈妈都系快乐妈。 Inspiration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俊豪。过去三十年里面最 inspire 到我的歌手是 Bruno Mars。由佢嘅 live 嘅演出，去到佢 CD 嘅录制，去到佢音乐制作，呢一个歌手非常之全能，我亦都可以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做到好似佢咁。 第三十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五月十号隆重举行，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搬咗屋嘅选民，记得喺六月二号或之前填妥申请表，连同住址证明，向选举事务处更改住址。记得俾埋电话号码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同埋收取候选人嘅选举电邮。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记住六月二号呢个日子啦，查询28911001。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王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放手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阿天，早晨阿豪仔，早晨阿所有风骚嘅听众，早晨。 系啊，星期一，你知唔知今日有咩咁特别咧？呢个日子， 哦，你一翻嚟做节目做伸懒腰咯， 系啊，咪忍唔住伸咗个懒腰先嘅，即系你要整装待发啊，好似按咗 mark set 高咁样。 系， 今日有咩咁特别咧？呢个礼拜一， 呢个礼拜 真嘅，系真系有嘢发生，唔系玩烂嘅 IQ 台， 净系讲系今个星期地星期一， 系今日啱啱好。呢、这个礼拜一， 哦， 有啲咩特别嘢发生？ 我真系唔知道、啊， 系咯， 系 无情啦啦，头先都唔讲啲啊， 系啦，有影响啊， 系啊， 都好大影响噶， 即系对所有人 系有一个禁制令咧，就终于解除咗。 哦， 系 你又想讲嗰套电影嗰啲乜嘢剧透啊嗰啲啊？ 系啊，官方禁制令你知唔知啊？ 我唔知道、啊， 原来有套官方禁制令喎、啊，真系 咩事、啊？ 系咪即系你可能以为话喂唔系一早讲政治系嘛？咩禁制令啊？今日有排打我啲、 啊、 禁制嘢， 边个做主席嗰啲啊？ 唔系咯。啊！即系嗰度随时覆桌者联盟，我唔系讲嗰啲，又真系咧。头先你估中咗、 啊， 原来咧即系Marvel 佢真系当咗自己一个官方机构咁样咧。原来佢话呢套电影由上画嘅时候咧，佢哋已经落咗个禁制令咧、 哦。 即系当然佢禁唔到你啦，你冇得话犯法噶嘛。佢已经讲咗就话咧，唔准剧透，唔准剧透，唔准剧透啦。但 系 佢话咁，你冇理由封到真系落画嗰日咩？佢话呢套电影咧。由于所谓细节位同埋讨论位太多啦， 嗯， 佢话如果 因为三个钟头 系啦，佢话咧大家都已经过咗有两个礼拜啦，而、啊、起码都佢话 未两个礼拜， 冇两个礼拜咩？ 廿四号上画，你唔好乱咁讲啊！ 都系个零礼拜， 都未睇， 唔系我都系咁讲句，我会话其实我系完全容许人哋剧透嘅，因为系我自己冇时间睇啫嘛，我冇得叫人哋唔好讲啊嘛，咁系我自己唔公平噶。 佢嗰度咧，我琴日睇到新闻咧 ，Marvel 佢自己出咗个声明咧。佢就话：我哋宣布 系 佢自己话全球解禁令星期一同步生效。 喂，即系大家可以互相讨论， 即系无端端嘟嘟嘟嘟，今日喺而家呢一分钟， 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剧透，你能够即系唔使俾人哋话你剧透，你哋全家你不得好屎啊！ 冇，官方都话可以， 官方话都可以剧透 啦。但系都要小心噶，话晒美国嗰边同香港嘅时间系唔一样噶嘛，有时差噶。 唔系 话就话都系礼拜一啦，澳洲嘅时间又唔一样噶。呢个全球嘅城市嚟噶。 今日 我哋可以留待听日啦。 系啦，即系如果要讲到最问，就听等听日咯。 系啦， 咁啊礼拜一啦嘛。 系啊，仲讲啊， 但系我觉得都何苦咧？即系可能真系仲有好多人。又未睇， 系 咪先？真系 我未睇咯，但我都系嗰句，我自己未睇啫嘛。你要讲 唔 讲咯？ 不过咁样咯，即系咧，好似因为我真系睇完之后有啲嘢唔明嘅，我事后问翻阿荣荣嘅。 系啊，你 keep 住净系问荣荣就好啦。 系咁，跟住佢都话， 咁 啊，佢跟住都话啦，如果未睇之前嗰套咧，睇咗先，之后先再睇埋而家最第四集咧，咁就好啲啦。 系 啦， 系啦。咁但系而家咧，佢即系佢解禁令，睇下你愿唔愿意即系响应佢号召啦。 系 有好多人都话。咁佢美国嗰边解禁啫，你隔篱邻舍未解禁噶嘛？ 佢话全球啊嘛，你话嗰个解禁令 佢系全球，但系佢由美国发出啫。你可以话喂，隔篱屋村未解禁、啊， 认真 未睇就未睇啦。你解禁咪做乜嘢啊？ 其实咧唔讲，咁咪由佢 keep 住呢套戏冇人讲咪好咯。我觉得先可以即系有一个特别啲。 唔系唔系啦，以公司佢哋电影公司嘅立场啊，点解要发一个咁样嘅声明？其实呢啲都系宣传嘅伎俩嚟嘅啫嘛。嗱，你谂下啦，过几礼拜啦，已经全球又话唔知破咗几多个票房纪录啊，就香港都系最快嗰度啊，过亿啊，嗰样嘢咁样。佢唔系 keep on 有一啲新嘅嘢去发生，跟住但系多个话题又会继续。嘅话咁点会有咁多宣传？大家会觉得喂，真系要睇咁啊嘛！ 如果咁嘅话咧，我哋应该俾条桥佢，嗰个解禁咧系叫做咧。按部就班分次序阶段剧透解禁令， 咁即系话喺呢个礼拜我哋先讲第一个钟头剧透 啦，系啦，譬如咧 第二个礼拜就讲 你真系分得咁 准，譬如嗰啲快餐店咧，佢哋咪成日都有嗰啲公仔换嘅，佢哋咪分开六个阶段噶嘛，第一个礼拜换红色嗰只，第二个礼拜换黄色嗰只， 唔止啊，即系好多嗰啲叫做百货公司都系噶，即系个优惠咧，净系得吓呢一日咧就系得朱古力大平， 系啦系啦，你谂下嗱，如果佢用呢条桥几好啊？第一个礼拜准你剧透头一个钟， 第一个钟 系啦，又或者 用角色嚟分，系啦，咁啊好多个礼拜， 系啦系啦，嗱我哋而家第一个礼拜，大家可以讨论鹰眼嘅角色啦，我哋解禁鹰眼啦，跟住再第二个礼拜嘅时候，好啦。俾你讲六个人，哇！即系你咁样数落去嘅话咧，个底度烂啦佢。 其实咁样宣传都几好喎、 啊，系咪唔错啊？真系 好特别咯，因为佢真系够人齐够多啊嘛，可以。 系啊，嗱咁而家咧，现实上面咧，亦都有人剧透咗其中一幕啦。 边幕先？ 就系咧，原来大家先发现，原来六个人咧嚟咗香港 吓， 系啊。 佢做咩？个演员嚟咗定系咩先？ 其中一幕我哋而家要剧透啦。原来咧，六个人喺复仇者里边嚟咗香港，仲大战。港铁嘅幕门， 仲要系咧，唔单止有啊，边个咧个臂力系好劲噶？ 女神咯，先我 话，因为仲有一个啊嘛， 系啊， 嗰个用嗰个用脚噶，嗰个 手脚 都有嘅， 手啫嘛， 系啊，但系如果佢嘅 size 咧冇之前嗰个咁劲， 好乱好乱， 嗰个刺鹰眼，嗰个刺鹰眼， 好乱好乱，究竟讲边单先？ 好啦好啦， 因为都唔系直接一单先啦， 乐富嗰个近啲嘅，喂，乐富你地头啊， 真系 踩到你心口。 我今日又睇到乐富咧，嗰啲诊所咧又俾人打劫，哎呀真系阴公猪啊！呢 两样嘢冇关嘅，两样冇关嘅， 真心系炒开， 系咯，真心炒开， 即系都系同广东店嘅乐富啫，吓 亲我真系冇嗱，大家都知啦，咁你地铁咧而家咧就守安比较森严噶嘛， 系， 因为点解森严法咧？佢有闸门。仲有幕门 系嗱呢个系为安全噶嘛，即系唔想大家即系咁容易跌落去啊，嗰样嘢之类 咁样。同埋有咗好多年啦， 系啦，做咗年啦。 我谂都冇人会反对多咗幕门啊， 我哋每人都俾咗几毫子噶嘛， 系啊，每人俾咗几毫子噶嘛。 唔系，但如果佢我哋真系又横掂又俾咗钱，佢提高咗服务质素，我系赚噶喎呢个。 唔系，但系佢而家多咗呢样度防护之后咧， 系啦，就有人中意啦。 会唔会令到人哋咧就挑起佢嗰种？前面有高墙，我要把它打破。 系啊， 系啦， 可能系门佢都要中意踢嘅。 系啦， 嗱，唔系我有咁谂噶，系咪咧？呢排咧有神秘顾客，成日都话神秘顾客咧，好中意挑战一啲一啲单位、一啲铺头啊。 即系特登有啲龙料 啊嘛。系啊，系啊，系要刁难你哋啲人，睇下你啲服务究竟系点。 我要牛杂河 啊！ 你五星米之莲冇牛杂河嘅咩？而家你真系啊！ 但我谂呢啲点样都唔会似神秘顾客啩，阿田系咪啊？ 可 我可以好肯定咁同你讲，唔会， 唔系佢系神秘顾客， 系咪啊？ 佢有俾钱入去搭地铁，佢系顾客，佢嘅行为好神秘，冇人知佢做乜，佢系神秘顾客， 系咯，系咪先？要测试下木门系咪够坚挺？ 唔系木门啊， 系嗰木门， 木门 系咯。 点会啫？佢咁样系可以影响咗成架列车嘅行驶噶？神秘顾客点会做呢啲嘢啊？ 神秘顾客亦都要测试下职员嘅几时几分钟到达。 唔系，我其实知道佢测试啲咩，我哋先讲嗰单新闻先。就话乐富无端咧影住个男人，有啲人就好仔细啊，听到佢话。 粗内地口音，但我头先听条片又唔系听到出嘅、 嗯， 不过唔紧要啦。总之佢就系咧， 我就听佢讲粗口咯。 系咯，但系你听唔到就嘟咗噶嘛？ 嘟咗嘅， 就话佢无端端咧闸住喺个门度，开头咧就系嗰、那个开头系闸门闩先嘅车门闩， 即系车门。 系啦，佢又攞只脚啦，攞个身啦去挡啦，于是乎就挡开咗啦。然后咧佢、嗯、上瘾，可能佢发现 玩开有瘾。 原来我呢个超级英雄嘅身体系能够抵挡得住嗰、那个铁门嘅冲击咧，都冇变到。佢行多步，闸门都嗰、那个幕门都摄埋， 系啦，幕门都拱开埋， 系啦，幕门都拱开埋。而我哋真系亲眼见到咧，原来地铁呢几道门咧都几安全嘅。 嗯， 佢真系会遇到异物咧，佢就会突突突 bang 会弹翻开嘅。 系虽然系弹翻开啫，但系佢都会撞一撞你，即系夹夹你 撞一撞你， 系啦，夹夹你之后先弹开。 佢觉得自己系超级英雄嚟噶嘛？ 系啊， 俾佢夹，哇，真系几痛噶。 你应该冇嘢嘅。 咁你下次唔好冲闸啦。 系咯，系啊，点解会夹到你啊？真系。 系啦，嗱，因为咧就系话咧，就系喺上个星期五嘅晚上嘅时间咧，就系、呢个乐富嘅港铁站，有一位男士咧，唔好理佢粗咩即系嘅口音啦，咩语言咁样啦，总之佢就系手。脚身体用齐， 系 啦，就将呢个幕门同埋呢个车门咧，同样弹弹弹弹弹想打开，搞咗成分半钟嘅时间。 佢系咪当嗰个十八铜人 上？可能想扮叶问啊，佢 佢仲要一路但我觉得佢最云层嘅地方咧，佢系可以挑战上次话你有咩问题？我冇问题，点解咧？因为当佢阻住道门，闩唔到啦，又开唔到车啦， 系 佢竟然无端端大叫，做乜仲唔开车噶？呢、這个真系 perfect， 我真系觉得， 佢觉得系开，唔系 佢真系晕到呢个地步， 唔系可能 洗得好晕， 系咯，道门一站一撞开，做乜唔开车？做乜仲唔开车？ 可能佢乡下兴，佢乡下兴 开住门， 开住门开车， 即系觉得呢对咩门常开咁先啱咁样，即系 透明门常开 系啦，透明啲车咁样，哇！呢、這个真系点答佢好咧？你系真系答唔到佢嘅，先生你做咩坐喺度？你唔开车啊？你做咩仲唔开车啊？咪你阻住佢咪唔开车咯？你唔开车我先企喺度嘅啫。 啱啊！喺佢逻辑嚟讲咧，系唔闩门就先开车啊嘛，所以佢咪阻住佢闩门，所以佢要行车。 我谂唔到佢系谂紧乜嘢嘅，佢应该就系一个自我循环咁样咧。 真系好循环啊！ 系啦，咁啊，所以我觉得最难堪系咩咧？个港铁职员片段里边咧就影住佢冲咗出嚟，佢话：我生你行出嚟啦！佢话佢又第二云巡嘅。因为咧，佢嗰阵时企咗喺两道门中间咧，即系个职员就叫佢你出嚟， 嗯， 佢就叫职员你入嚟， 系啊， 哇，几醒目啊！佢梗系估到个职员如果行入嚟咧，佢就门又再闩 咗。佢惊走咗班车，你明唔明啊？佢赶咗惊下嗰班搭唔到啊！ 即系佢系 大陆冇咗班车，就可能等好耐啊嘛。 佢究竟系好赶时间啦， 系啊， 定系好唔赶时间嗰批咧？ 唔知道。 系啦， 佢哋系唔知道搭车嘅规矩咧。 唔系，我后来我帮佢谂到个原因嘅。 系， 因为嗱，你咁样又开又闩咧，即系个车永远都开唔到啦。 行驶唔到啦。 由于个车开唔到，就满足唔到佢开车呢个要求，佢就会继续阻住啦。 嗯， 系啦，佢继续阻住，令到架车开唔到，然后佢就投诉架车开唔到啦。咁于是乎点咧？列车就会延误咯， 系啊， 列车延误咁会点咧？ 咁点啊？ 咁即系啲人就鼓噪啦。 得得得得得得， 欢迎大家嚟到5月11号、12号同埋13号， 冇错啦，你就可以咧紧接住咧就享受呢一个咧特别日子。我睇翻个名目先 ，OK，港铁特别车费日，成人可以享到小童票价，其他乘客每程1蚊。点解咧？因为根据呢一个广告所讲，感谢乘客喺荃湾线新信号系统试验事故中嘅体谅同埋合作。所以 系啊，而家还债嘛， 唔系，即系会唔会系咁样咧？佢见到呢个广告 啊， 佢知道，咦，原来咧，如果列车有延误嘅话咧，佢会感谢我哋嘅， 嗯， 感谢我哋嘅体谅同埋合作。 咦，咁系咪超级英雄咯？系 系啦，佢可能就会觉得，哦，得一日唔够啊，嗰三日即系礼拜六、礼拜日、礼拜一，仲要假期，你唔使翻工， 系 系啦，佢可能就出此下策，苦肉计。不如我又再阻一阻佢啦，真系。 哦，咁佢就实在太错啦，因为咧如果机件故障咧，都叫有啲即系补偿俾翻我哋啊。 系人为嘅。 但如果系人为嘅话咧，就系话咧佢已经系根据住香港铁路附例啊第二部嘅第九点， 系系 任何人系唔可以喺列车车门开始关闭或者进入或者离开嘅列车啦吓，唔可以企图去干扰嗰栋门嘅。如果唔系咧，有机会，不论系任何嘅门啊吓，幕门又好，车门都好啦。 犯咗法嘅，最高罚款系港币2000蚊噶。所以咧，另外嗰个咧就喺港岛线嗰边咧，即系上个礼拜嗰个话、形容就系话大只仔，仲系外籍人士嘅，系啦。咁佢又系跑诶、就是、跑嘛，但我觉得嗰个是假嘅，即系假嘅意思系佢系刻意去制造。 系啊，因为佢都几 好清晰啊，成个 佢由未去到车厢奔跑过程都影低， 根本就有人帮佢揸机，跟住咧就跑过去啦。首先就掹开栋诶幕门，但其实佢掹开个幕门嘅时候，列车咧个门已经闩咗噶啦。但你扯翻开个幕门啊嘛，咁车门咪又弹翻开咯。即系总之又系咁样去玩嗰列车门咯。 系啊，唔系我觉得呢两个即系六个人又好，鹰眼都好咧，佢做嘅测试咧，其实最大受益系咩咧？我夠膽講，即係港鐵嗰個列車嗰、那個車門，你而家真係知道佢好安全。 我咪就係話咯，佢哋咪測個神秘古惑測試嗰啲車門啦、幕門啦、職員啦，同埋 係啦。而家幕門咧仲可以徒手打開，歡迎咧大家我嚟拍嗰啲叫做災難片嘅時候咧，你可以諗到個橋段啊，即係你諗下獵殺列車，哇！你點樣可以衝入個車廂裏邊咧？原来个幕门系打得开 的，嚟紧有一部啊嘛， 有一部《尸杀列车》 唔系啊，之前未有个拆弹嘅专家嗰套电影嘅、 上 一次咪揸洪水嘅，你拍完第二集啦， 就嚟铁路啦， 中环港铁站系佢哋嗰个取景嘅地点啊嘛， 嗱你话呢两个 自己 set 咗一个出嚟啊嘛，佢哋 呢两个你话如果俾我系编剧啊，叫阿敏大人咧马上飞纸仔加埋呢， 有份噶， 咪就 系 咯，所以我先咁呼吁佢啫嘛，就叫敏大人加入呢两个角色， 系。 一个就徒手拉开道门， 一个就阻住车门， 就救人嘅。 咁刘华梗系做救人嗰个啦， 系啦。咪但其实佢挡住车门，可能都系话咧，我知啦。 下一班列车，下一个站有问题，所以去保护呢一车嘅。 系啦，又或者呢一车咧一开咧就会有爆炸嘅咁样。佢而家以身，佢简直系以身殉道啊！一个人挡住道门啊！哇，真系唔好开唔好开啊！ 各位我哋亲爱风骚嘅听众，一睇就知喺直播室里面三个人里面有两位嘅主持咧，系呢排睇得比较多嘅英雄电影嘅。 其实我 所有嘅脑嘅桥段都拍去 我 边嘅。 我哋系谂住咧，其实下一句就想勾角色嘅啦。乜但系嗱，其实阿田系好适合做咧拉开车门嗰六个人嘅。 梗系啦，佢梗系做负责尖叫嗰个女人啦、 而我就希望可以， 系 啦，我就想做挡住幕门中间嗰、那个咧，越夹越扁咁样，真系啦。 你觉得你有咁嘅能力咩？ 咪佢夹喺幕门中间， 我做 战 车底嗰、 那个 啊，我做死者。 你做影嗰、那个，影嗰个睇唔到嘢样噶嘛，即系口述嘅。 喂，但系头先我哋 一个角色都唔俾我捞啊，你。 唔系有口述嘅声音演绎噶。 喺我哋云云嘅对话里边，其实只有一个资讯系最正确嘅。就是真的5月11、12、13真的有港铁特别车 贵，还有大家不要搞那栋车门和幕门啊，麻烦 哔哔哔哔哔。 想跟你会面，这一个雨天我再度站在你大门前，想再度游戏扮神秘站在你面前，但从最不过为怀念，一早已道别竟仿似昨天，我却害怕站到大门前，跟你像朋友，但朋友没联络多年，为何还需此刻改变？想祝你幸运，感触却更深，到这夜我又算是谁人？早已放下你，告别你，任由你下沉，如何弥补往日遗憾？苦心再自问，不需我费心，你正度过着快乐凌晨。当我旧朋友现时已成为你恋人，如何容忍我做良朋？是我没有福气留低了你，要是有后悔，我后悔分离。大门外的我只有祝福你，怎样说亦对不起你，是我没有骨气还想见你。要是我没有没共你分离，大门外的他早已轻抚你，你或者已忘记，告别以后有没有自卑。 命运，仿佛我至亲，到这夜我又算是谁人？总算旧情侣，旧情侣定然变敌人，为何幻想制造遗憾？苦心再自问，只得到苦心，怕破坏你极美丽凌晨。当我旧朋友现时已成为你恋人，没旁人可比这相衬。是我没有福气留低了你，要是有有后悔，我后悔分离。大门外的我只有祝福你，怎样说亦对不起你。是我没有骨气还想见你，要是我我没有没共你分离。大门外的他早已轻抚你，你或者已忘记，告别以后有没有自卑。 谭咏麟啊，门外门内啊，阿桂花田头先仲有个温馨提示嘅，就系、是、有一啲站咧、 啊， 就希望大家千祈唔好以身示范、 啊。真系， 因为点 九龙塘站嗰啲位好阔啊，即系咧， 成个田嗰条罅都跌到落去。 我觉得如果系嘅话，大学站更加要小心啊！ 小心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益显著反弹，至到1209亿港元，远好过去年第四季的亏损336亿，按年亦都大幅增加859亿元，急升2.5倍。首季表现主要受股票投资带动，港股投资收益208亿元，按年急升11.2倍。其他股票亦都賺499亿元，按季表現兩者都止跌回升。債券投資收益367亿元，按年急升5.7倍，不過外匯投資收益就跌大約49%，至到135亿元。美國《華爾街日報》報導，中方正考慮取消高級貿易談判代表團原定今個星期到華盛頓的磋商。報導引述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北京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威脅對華貨品加徵關稅感到驚訝，指中國不希望在威脅之下進行談判。特朗普早前宣布將會在星期五對來自中國總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徵關稅，從10%提高至25%，又說美中貿易談判繼續進行，但進度太慢，中方有意圖再談判但不可行。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下午再开会，委员要在中午前书面通知秘书处是否接纳内会指引，改由石礼谦代替涂谨申主持会议。内委会主席李慧琼在本台《千禧年代》指出，今日的法案委员会无需再讨论是否接纳内会指引，因为日前内会经过大约5小时讨论，支持和反对的议员都很清楚指引内容，加上所有法案委员会的委员当日都在会上参与讨论。他希望会议尽快进入选举主席程序，并集中讨论修订逃犯条例的内容。他期望下周会议不会有任何暴力事件发生，不希望要报警处理。医委会星期三再开会讨论放宽海外专科医生实习要求。医委会业外委员陈永佳表示，医委会内3名代表病人的委员应该有2票会投给方案一，即是海外专科医生工作3年通过执业试可免实习。陈永佳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月初病人组织举行的会议，大部分人倾向支持方案一。他个人认为，虽然三名代表病人的委员并没有要求捆绑投票，但道义应该尊重病人组织的意愿。对于另一名代表病人的委员林志游提出方案6，要求海外医生工作3年，其中要至少3个月从事指定工作，他不评论病人组织是否喜欢，相信林志游投票的时候要在自己立场和病人组织的期望之间取得平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骤雨增多，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风势颇大。 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36点，跌944点，成交金额45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8点，跌1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00点，跌473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2.2，跌15.6。中国平安90.45，跌4.95。南方 A 5014.42，跌8.4。汇丰控股68蚊，跌0.7。友邦保险80.15，跌3.3。港交所266.4，跌11.8。建设银行6.79，跌2毫。吉利汽车14.48，跌1.22。华夏沪深343.65，跌2.6。安石 A 5014.34，跌8.4。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846，日元110.53，瑞士法郎1.016，澳元0.698，加元1.348，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791，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9。港金现价报12,020蚊，升13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3美元，卖出1,28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业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咗大约系3分钟到啦，咁车龙未消散噶，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咯，落翻去观塘绕道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噶，咁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日丽业街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还有车龙的，影响到将军澳道落回观塘绕道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带都比较挤塞。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维修工程，现在大围隧道出九龙方向都是车多。皇后大道西去翻水街，去西行去翻近水街一段啦，由于有水务工程啦，而家中线封闭噶，咁影响到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水街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牛头角下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昨晚巴塞对皇马，美斯射失12码，有冇搞错啊？ 咁系同地缘政治同埋运动心理学有关嘅。每次西班牙国家打比，都会勾起加泰隆尼亚人嘅民族情绪。自元30年代西班牙独裁者弗朗哥打压巴塞，就如同佢对待西班牙。 睇电视节目《午夜讲情》，倾偈都会多啲营养。由文史至倾到科学同社会科学，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港台电视31。 要预防麻疹，最重要系注意个人卫生。 火勢呢排佢啊睇完呢个电影之后咧，就翻去屋企咧，就有几个英雄人物咧同佢去配搭去玩啊！唔知道你俾你个仔啊，被誉为呢个英雄人物里面系边一个角色咧？我哋有请佢而家吓已经一翻到屋企咧，化身成为英雄人物，同佢个仔喺度大作战。我哋有请系啊，翻去咧被视为佢唔知系咪去打仗嘅曾志豪。 对唔住，我要严正声明，而家每一天我翻到去屋企嘅时候，我仔都系当咗我系毕加索啦，同埋呢一个梵高啦。因为点解咧？佢已经当咗我系画家嚟噶啦，仲要系画壁画嘅画家。我每一日嘅任务就系攞嗰啲油笔喺嗰块白板嘅墙上面，佢画唔同嘅超级英雄嘅图案，无论点画都好，佢都会话：哇，好似啊，好有型哦，好靓哦。 啊！你得到好多满足感， 你 有个 fans。 但最惨嘅就系咧，其实过几年你个仔更加懂事嘅时候咧，你而家咧俾咗咁吹到个阿爸咁大，系咪？吓，到时佢会唔会好失望噶？ 唔会啊，到时咧，曾柔咧就冇得再画画，因为佢仔开始瞄佢嘴嘅时候咧，佢就做九龙皇帝，自己喺度写字。 真系九龙皇帝，我而家变咗做呢个烧鹅皇帝。我将我啲画传俾我啲 friend 睇嘅时候，我净系写住今日嘅亲子作品，佢哋就误会咗，以为我仔画嘅。哇，你个仔几好画得，有前途啊！系我画噶，吓，唉， 前途好暗淡啊，即刻变得。 不知道大家看一些新闻的时候呢，会不会见到一些很稀奇古怪的内容呢？你是会有一种寻因探秘，即是、再稳真一些，究竟发生什么事呢？今天有一单新闻呢，就真的我和几个拍档呢，我们在直播室即是谈的时候呢，都有点拗头，所以我就忍不住再稳深一些的原因，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同呢一个食老鼠嘅新闻有关嘅，唔知道今日大家有冇睇到？话说佢话咧，即系蒙古啊，蒙古国咧，佢话咧就最近发生咗呢一个咧传染病啊，好恐怖嘅。嗰个传染病个名咧，你谂我谂你有即系有一排都冇听过，净喺历史文献上面听过啫。黑死病，哇系啊，鼠疫传播噶，中世纪嘅时候咧横扫欧洲咧，死咗好多人噶。喂，但系呢啲唔系历史沉积嚟嘅咧咩？系嗱，首先有黑死病啦。发生咩事呢？佢就话喺蒙古国，因为咧有一对俄罗斯夫妇咧喺里边旅游嘅时候咧，就去到佢哋嘅首都乌兰巴托，咁然后咧就因为佢哋就染咗病啊，所以咧就令到咧而家咧当地咧就草木皆兵，大家纷纷咧就惊咧会有呢一个黑死病。咁点解佢哋会染咗呢个病呢？原来系咁样嘅。话说有一对俄罗斯嘅夫妻，38岁同埋37岁，咁咧当时佢哋去到蒙古嘅西北部一个城市叫做乌列盖市咧，就做咗个行为，食土拨鼠。土拨鼠系咩嚟噶？冇，土拨鼠咪就系咧会掘下地啊，佢都算系鼠科类嘅一种嚟嘅咁样，但又唔系老鼠嚟嘅。你睇嗰啲 Discovery Channel 成日都会见到佢噶啦，一阵间再解释下呢个土拨鼠。佢食呢个土拨鼠，食完之后咧死咗。咁究竟点解无端端要食土拨鼠呢？你觉得系不可思议啦。而最不可思议咧，就系呢对夫妇嘅老婆咧系带住肚嘅，佢系一个孕妇嚟嘅。如果你用我哋中国人传统嘅谂法嘅话咧，喂，大肚婆真系你连鱼生都唔敢俾佢食啦，你只蛋啊，唔好话即系太阳蛋啊，真系你惊死啊，会有任何病噶嘛？你系想象唔到点解有对夫妻仲要带住肚嘅老婆咧，会走去食？即系呢啲算唔算系野味之中嘅野味咧？土拨鼠食完之后咧，究竟个结果系点咧？老公当日就已经死亡，老婆3日之后过身。咁啊，究竟点解要咁做咧？头先我哋几个拍档听嘅时候就话，系咪真系战斗民族得咁夸张啊？即系点解你要特登搭飞机去到一个旅游嘅地方咧，食老鼠先得咧？咁样好啦，咁究竟点解佢哋会有呢一个食老鼠嘅癖好咧？莫非真系即系谂唔开？睇翻資料，原來係咁樣嘅。噔噔，真係要帶大家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喺好耐以前，蒙古當地原來有一種生食土撥鼠嘅肉同埋內臟嘅古老傳統，因為當地人認為生食老鼠肉會健康，所以原來咧每年都會發生鼠疫嘅。啊咁、那个谜团就真係解开咗啦。首先点解食呢啲老鼠野味佢会死呢？开头我諗住喂都煮过都会死嘅，咁咪好毒下囉。原来係生食嘅。仲要係生食埋佢嘅内脏，我讲埋啲前唔讲㗎啦，你食緊早餐嘅对唔住啦，你饶恕我啦。好似佢生食埋内脏。咁你难怪就真係咩传染病都嚟晒啦咁样。所以呢即係点解佢今次搞到几大件事呢？佢话呢而家曾经同呢个两个死者有接触过呢，有169人。 其中十一个人咧就要被无限期隔离啊！嚟自世界各地，因为有好多人都去呢个蒙古国嗰度旅行咧。佢话咧，包括有啦美国啦、荷兰啦、瑞士啦、瑞典啦、南韩啦、德国啦、俄罗斯呢啲游客咧，全部都唔可以离开住啊！就系因为有人食咗呢啲嘢，咁我提一提你啦。原来即系如果你都谂住咧入乡随俗啊，我而家最惊系咩咧？因为大家咧食嘢咧已经食到咧，即系唔刁转唔食。唔入乡随俗唔食，甚至乎觉得咧，喂，你唔系唔够胆食系嘛？真系这么近那么远，在那遥远的你唔系唔够胆食系嘛？但我想话俾你听，如果你乱咁食嘅话咧，真系会死噶。提一提你，如果你准备去蒙古国旅行嘅话咧，土拨鼠系有一种致命嘅鼠疫杆菌会带喺身度嘅。历史上面三次爆发大规模鼠疫，每次都会有过千万人丧命嘅。管住你把口，其实真系有大把嘢可以食，何苦你要食佢哋呢？风头火势，我本来谂住同佢庆贺今日系全球解禁呢个剧透令，谁不知佢都仲系未睇嘅，可能佢同 Marvel 个高层有联络过嘅。喂，我一日未睇之前，好麻烦你，你嗰度解禁令可唔可以再 delay、再 delay、再迟少少咧？阿祖，努力啊！你自己嗰套戏都就嚟上噶啦，上完你嗰套之后就一齐再睇电影啦。 其实某层面上我放弃咗噶啦，当我睇到自己工作时间表，我下一日咧下一次有得放假一天嘅日子咧系下个月嘅八号，六月八号。咁所以人哋要讲，我都只可以本住个心，你哋讲啦，我系 OK 噶。咁 俾个方法你啊。 咩啊？ 你有每一个钟啊，每一日。 冇。 有嘅，你屙尿都 有 啦。 屙尿一个钟啊， 系啦，你而家要扶住埲墙噶啦，已经要真系。 系嘅。 你分开三次睇，每日睇一个钟，睇到最紧张嘅时候你就走啦。 你真系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帮通我嘅方法？唔该晒啊。剛才豪仔呢个风头火势呢就教大家要咩管住你把口，唔好乱咁食嘢。其实呢把口唔单止食嘢要管住啊，我呢单新闻呢话俾你知啊，你把口讲啲咩说话或者你嗰隻手啊要做啲乜嘢，大家都要留意住。其实耐唔使呢，大家可能喺一啲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公众场所呢都可能会见到一啲情况出现，你都会諗哇，唔系啊，话咁都做得出嘅。今次呢件事件咧就发生喺一个高铁入边嘅，就嗰个高铁咧就由北京嗰度出发嘅。有一位咧，报章形容咧就系大妈嚟嘅，就俾人哋拍低咗一幕。佢呢一幕做咗啲乜嘢咧？佢咧就有一位嘅票务员啦，佢哋都会有一个习惯嘅，就系要检查翻个车飞咁样啦。其实大家都知，可能有搭过火车，就算唔系高铁都好啦。你去到外国，你搭火车或者香港啊，你搭东铁线啊，你坐头等嘅人都会嚟 check 下你张车票啦。每一次咧，有人咁做嘅话，通常嘅大家好正常嘅反应，除非你系冇车票定系点样嘅啫。如果唔系，咪俾人哋检查咯，好合理啊，系咪？但今次呢一段片拍到咧，就系呢一位嘅大妈就俾呢个票务员咧去查票嘅时候，首先佢就系大大力闹呢位嘅票务员啦，再之后咧闹到呢位票务员已经系喊噶啦，但佢不特止啊吓，佢仲将呢个票务员咧推倒埋落个地下度继续闹啊，令到呢个票务员咧就情绪失控，坐埋咗喺边度喊啦咁样，而喺呢个时候。我可以话有一位小智者咧就出现咗，呢位小智者咧因为系一位小朋友嚟嘅，所以要叫佢小啊，佢就喺侧边讲咗一句说话，佢就讲咗一句智者先会讲嘅说话，因为一定要好大胆先至够胆讲嘅，佢就话啦咩啊，每个人都要检查车票噶嘛，架架火车都要噶咁样，究竟呢一句咁有智慧嘅说话有冇点醒到呢一位大妈呢？哈哈，各位朋友，当然系冇啦，千祈唔好咁天真啊！呢位大妈咧就好大声咁样闹翻呢位小朋友，就话坐低咁样。咁最终系点样呢？车长到场了解事件，仲将呢一位咁样嘅大妈咧交咗俾佢警方嗰度处理啊！其实我要讲呢一个咧，本身真系好少嘅一件事，但我觉得好有趣嘅系，有阵时咧，我哋话系成年人、大人，我哋有受过教育嘅，我哋人生经验比较丰富嘅，但好多时咧系一啲小嘅事又好，一啲大嘅事都好啦，反而一啲比较天真无邪嘅小朋友咧，仲会教到啊一啲好简单嘅道理咁样嘅。阿祖琴日朝早咧去工作嘅时候咧，遇到一个小小嘅例子啊吓，因为落雨啊，地下好湿，咁有一位嘅清洁嘅哥哥啦，咁佢就并非系本地人嚟嘅，即系就咁睇啦，应该系南亚裔嘅朋友嚟嘅。但系佢就我自己觉得啊，佢做佢嘅工作做得非常之称职嘅，因为门口湿啊嘛，佢就攞地下不停喺度拖个地方。 方便大家進入，唔好跣到，亦都唔好整到大堂啊！嗰呢口大堂咧太濕咁樣。佢唔單止拖地，佢仲每一個經過嘅人咧，佢都會用唔純正嘅廣東話同佢講早晨咁樣。跟住咧，首先即係我就已經喺個大堂度啦。跟住咧呢位嘅清潔哥哥啦，就繼續清潔嘅時候，有一位嘅媽媽啦，我諗都你都可以當佢 auntie 級啦嚇。係呢位清潔哥哥就掃拖緊地嘅時候咧，唔小心個地拖掃到呢位 auntie 少少隻腳啦，真係少少嘅啫咁樣。呢位 auntie 咧入到去大堂就話掃我隻腳，我就投訴你啊咁樣。再入嚟嗰位小妹妹咧，應該咧就上興趣班嘅，咁啊著住一啲芭蕾舞嘅衫啦，咁都係真係小朋友，應該五六歲嘅。跟住佢入到大堂之後咧，就同佢媽媽講，佢話呢個哥哥真係好啊，佢同我講早晨啊咁樣。其實都係一樣嘅事件啫，可能你會話哇，有陣時啊中國人好詐忌㗎，攞個地拖掃到我隻腳咁樣係咪？但係同時間有陣時一個無心之失，好少嘅事。有陣時一句早晨啊，反而我哋應該要更加感激呢位嘅清潔哥哥，其實小小嘅事可以有更加大嘅力量噶。風頭火勢，嗱，頭先話拗翻一個角色做啊嘛。如果要開復仇者五啊之類嘅嘢咁樣，我覺得復仇者五如果真係要開嘅話咧，俾佢做啦，俾佢做啦。我哋有聽眾咧，將一隻蜘蛛俠啊，其實就是蜘蛛俠嘅衫嘅，但你知嗰啲衫好緊身噶嘛？但係嗰張相係點樣呢？佢一個咧，即係比較豐滿喺個肚腩嘅地方嘅一個蜘蛛俠咧，就擺咗上我哋面書上面度。佢話阿田都可以做蜘蛛俠，阿田開第五集嘅話，俾個角色你做，唔使 keep fit 都有得做超級英雄啊！ 唔使嚟紧蜘蛛侠真系会有电影啊嘛， 系啊， 系啊，嚟紧上啊， 系啊，咁 你系咪会做嗰、那个即系蜘蛛侠亲生妈妈？就系嚟自韩国嘅阿朱妈。 喂，成日咧都话咧以外以外意料之外啊，冇人想发生噶，咁啊，但系冇人都会特登咧走去咁做嘅。但系每次出事，大家会唔会好好咁记住佢，唔好再有下一次咁样发生咧？啊，都系嗰句啦，悲剧发生一宗咧都嫌多。啊，喺生活上面咧，只要行出街咧，就有应该有好多事情咧要留意啊，又留心啊，记住咧有啲嘢唔好做嘅，例如坐喺车嗰度啊，唔好伸个头出。出车外啦，唔好伸只手出车外啦。嗱，虽然你话而家所有巴士都冇打冇窗噶啦，但系有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啊，或者啲车辆啊，都可以咧，不妨提多啲小朋友啊。另外咧，上落电梯啊，扶手电梯嘅时候，除咗咧要企定定之外咧，千祈唔好伸你个头出去扶手电梯之外，因为试过有意外咧，有人咧喺两条上落嘅扶手电梯中间嘅位置咧，批咗个头重伤啊，仲有一个意外咧，就真系咧唔好掉以轻心啊！好多时咧喺街边嗰啲小食档口啊，买一啲一串串嘅鱼蛋啊、生肠啊、墨鱼粉啊，或者肠粉啊，总之要用竹签吉煮嘢食嘅嗰啲啦吓。喺呢啲情况之下咧，阿华咧经常都提住我嘅，佢就话：喂，你要企定喺度食啊，唔好咧俾人撞到啊！食嗰时咧要打横咧拉嗰嚿嘢食出嚟，就唔可以打直咁嚟咬啊！咁佢因为竹签咧又尖又长，好危险嘅，咬住食咧就真系唔得掂当吓，啊点知咧即系今早两日睇到单新闻就话啦，喂真系冇谂过呢啲事会发生啊！有个妈妈佢就带住个三岁小朋友啦，佢去买咧用呢个竹签吉住嘅一支支嘅肠仔嚟食啊，个小朋友就拖住妈妈边行边食。咁啊，行下行下，又跳下跳下，喂，跳跳下，突然间失去平衡，连支肠仔一齐跌埋落地下。结果嗰支肠仔冇跌到落地下，佢个人跌落地下，但系咁点啊？嗰支肠仔由佢嘅口腔直插入喉咙，再插到佢，因为佢三岁小朋友啊，去到脑干嗰个位置啊。由于咧插得好深啊，咁咧就要即系要攞翻嗰支出支。竹签出嚟咧，其实又担心佢有大量出血，而且嗰啲竹签咧本身好污糟，好多细菌噶嘛，又惊啲细菌会影响到。经过医生详细研究讨论之后咧，最终攞翻嗰支竹签出嚟，但系个小朋友仍然昏迷紧啊！所以咧，不论大人或者细路仔都好啦，记得唔好边行边食，尤其是系拿住竹签食嘢嗰啲，记住啦。 在玩游戏。

啱啱听到宣传声带啦，冇错，同心同步开步礼咧，将会喺5月13号星期一啊，下昼两点半到到四点咧，就系呢个红磡致富都会中庭嗰度度举行嘅。 系咁啊，想攞到入场证嘅朋友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咁啊可以攞最多四张啦，咁可以咧，到时就好多好多好多嘉宾， 冇错， 好多好多好多我哋嘅 DJ 同事。 好，逐样讲嘅 DJ 同事包括有桂花田啦，有 Eric 啦，有 Kitty， 有敬文，有阿斌仔，有阿一，有莫莉，仲有小白嘅。而出席嘅艺人都非常之强大啊！吓， 阵容 有黎耀祥，佢叫祥仔嘅，阿天祥叫嘅， 祥仔又去。 系啦，有 Heidi 朱海婷啦，有吴若希，有邓小巧，有 Space， 仲有孙慧雪嘅。 系， 不过除咗而家可以打18723888之外咧，记住要答啱一条问题嘅。 系， 问题就系话同心同步开步礼啊，会喺边月边日嗰度举行嘅咧？ 哇，真係好难㗎啦，因为五月呢 星期一嚟嘅。 红一嘅假期，即係公共假期 呢。我都只话俾我听，如果答啱咗呢，我係边一号嚟睇呢个表演 啦。 5月13号。 哦，就5月13号嚟睇呢个表演。 咁 究竟呢个表演係几时做㗎呢？ 係呀，就是、5月13号下午2点半到4点。而如果今日呢成功打电话嚟，亦都可以讲多句啊，应该係最后一日啊，我哋派返呢个入场证㗎啦。记住当日呢 ,1 点45分呢带备你哋有效嘅身份证明文件呢去到会场嗰度咧，咁就可以排队入场噶啦。 系啊，同心同步开学礼啊！ 而家 快开学礼啊！快啲打电话嚟啦吓，18723888。 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65点，跌1,015点，成交金额639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4点，跌1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21点，跌55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3蚊，跌14.8；中国平安90.2，跌5毫，系跌5.2；友邦保险80.2，跌3.25；南方 A50.13.2，跌9.4。汇丰控股67.8跌9，吉利汽车14.46跌1.24，港交所266.4跌11.8，建设银行6.77跌2.2，华夏沪深343.25跌3蚊，安捷 A50 14.26跌9.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7，英镑10.306，瑞士法郎7.724，澳元5.474，加元5.824，新西兰元5.189，欧元8.703。每百日元兑港元7.09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39。港金现价报12,020蚊，升13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24美元，卖出1,28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而家观塘绕道咧来回方向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咁另外提提大家，屯门黄珠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兆麟苑咧对开就有坏车阻路，影响到一带挤塞。咁就系屯门黄珠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兆麟苑咧系有坏车阻路嘅，影响到一带挤塞。咁另外啦，行大围隧道嘅朋友请你留意啊！大围隧道系有道路工程嘅，去九龙方向管道入面咧慢线封闭，咁就系大围隧道啦，有道路工程去九龙方向啦，管道入边慢线系封闭嘅，同样都系一带挤塞，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喺港岛方面啊，皇后大道西啦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嘅，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水街咧中线封闭。皇后大道西水管紧急维修啦，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水街咧中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都仲系有车龙嘅，龙尾电话机楼。 至于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星河名居。另外特别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咧桥底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影响到咧系去观塘方向挤塞，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咧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黄大仙中心。咁路面方面咧，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繁忙，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咧一段都系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我觉得天怡的妈妈是最快乐了，生到个女几的色。 我觉得子豪妈妈是最快乐的，因为子豪肥肥巴巴。 不是，波胜的妈咪才是最开心，生到个仔牛高马大，米饭不会浪费嘛。 那即是我们三个妈妈都很快乐啦。 是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每一位妈妈都是快乐嘛。 等我柳俊江话你知，想住得安心舒适，间屋一定唔可以有僭建物，因为乱禁加建改建唔止影响结构安全，仲系违法添。无论新界村屋定其他私人楼宇，新起同起紧嘅僭建物，屋宇署都会即时執法，向业主发清拆令。喺村屋安装小型环保同适宜设施都要符合规定，否则亦属僭建。上 bd.gov.hk 睇下啦。 CIBS 喜悦香港客家客情。 九大鬼是什么鬼呢？就是中国一些传统的器皿。九呢是基数单数里面最大的数，客家人呢希望是用最丰盛最多的食物款待客人，这个都可以看到客家人那个的热情。 想好像他们开咪做节目， 第27、28季现正接受申请，请浏览 cibs.rg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再提提咧啦，而家可以打18723881 8, 因为我哋会有呢一个同心同步嘅呢一个开步礼， 系啦，举行嘅日期咧就系2019年啊5月13日星期一红一嚟嘅，所以大家咧可以出席到嘅。下昼2点半到到4点咧就呢个红磡嘅致富都会中庭度举行嘅，想攞入场证，今日咧最后一日啦吓，18723881，而家可以打俾我哋啦吓， 好， 网红照 系。 大家平時會唔會即係都會喺大家嘅社交平台度啊，即係嘗試影少少啊，又或者咧，睇人哋嗰啲網紅嗰啲相，哇個角度幾靚啊！ 我又啱啱先睇緊張，睇到我口水都流埋。 邊張點樣口水流呢？ 佢用個標題係即係你唔關我事嘅，即係你睇到標題你都想望啊。 係 兒子視覺。邪恶照片， 哦、真系想睇少少， 系咪啊？ 即系个仔个角度去拍的， 系啦，但系影咗我妈妈邪恶照片， 系有几邪恶？你阿妈做紧啲咩咧？食紧榴莲 咁，唔系可能食紧个芝士汉堡漏晒啲汁出嚟，哇！几咁邪恶咁啊？ 唔系嗰啲角度就好难言语上面形容，因为如果咁样 阿妈闹紧个仔， 唔系因为如果咁样形容嘅话咧，我系需要收你每6秒6毫嘅， 啊， 系啦， 咸湿噶。 个卖名系儿子视觉邪恶照片， 哦， 仲会令你睇到口水都流埋嘅， 咁唔通真係教仔张相咩？ 我真係咁諗添，唔好意思啊。好明显我个脑嘅諗法同你係有少少唔一样 嘅。好大分别啊。我都係做咗。 我都係俾亲子呢啲字眼吸引到啊，儿子试过咁、哦、样影相嘅呢个媽媽。仲要唔要契仔啊？哇！真係太離譜啊！真係嗰度唔好講啦，真係好邪惡嘅真係。 外國嗰啲媽媽係好咩㗎？ 佢唔係都係我哋都係我哋華人嚟㗎喎，台灣嘅嗰個媽媽嚟嘅啫喎，離曬譜真係，所以唔好講啦，真係我專心唔到真係。 係啊， 我阿錢你叫你阿仔千祈唔好影呢張相， 你千祈都唔好 po 都唔好擺俾我哋睇到。OK， 好，你繼續。 但係咧，即係講緊嗰啲網紅咧，即係不論係香港又有啦，內地啊，周圍都有㗎嘛，係咪？好多時候咧，佢哋咧都希望要影到张好正嘅相， 好正， 影到嗰张相咧，你话呃人哋 like 又好啦，你话人哋真系真心俾 like 你都好啦，咁啊就红可能就靠嗰张相噶啦嘛，系咪先？你记得噶，即系之前有一个嘅就系男友嘅角度，就系、是、嗰位嘅 拖住手嘛， 系啦，永远就回眸一笑咁样咧，就成为咗喺网络上面啦吓，即系大家都会模仿仿效嘅一张相啦，系咪？有个报道就出咗嚟，就话咧喺香港啊吓。一樣都有好多網紅嚟到香港度影相， 嗱、 未必一定係香港人嚟嘅，但係佢哋為咗 外國嚟打卡咯， 可以咁講，尤其是上個禮拜就尤其多。因为就 五一 长假期，阿祖咧都见到嘅，我嗰日咧就喺呢一个上环，咁咧大约嗰个时间咧可能就系四点几啦，我就坐喺架的士度。上环有啲嘅地点咧都好有特色噶嘛，例如咧就系电车路，系啦，成条电车路。咁跟住咧我就见到有一位嘅女子，佢着嘅衫咧唔算话系太隆重嘅，但系啲名牌大大隻字就已经 print 晒喺个上身件衫度。 系啊，即系你着名牌。 咪系一个人形名牌纸袋咯， 系啦，戴住顶 cap 帽，长长秀发，化晒妆，即系典型游客咯，哇，系啦，着住对波鞋咁样嘅， 系啊，戴皮脚嘅， 系又唔系噶，即系你就咁睇到靓， 一定系你嚟噶， 系啦，冇咁谂，冇咁谂，系啦，但唔知佢一个人噶，佢有一行有五个人噶， 吓。 有兩個咧，你當好似一個明星咁樣啦，就有兩個助手喺隔離，係啦，幫佢咧一行埋一邊咧，就幫佢係啊係啊，一啲面油啊，撥翻正啲頭髮啊。一個咧就係揸相機，一個咧就係攞一啲拍攝嘅攝錄機嘅，咁啊即係五個人咯喎。 咁即係真係喺度拍攝中 嘅 喎。 嗱，拍攝中㗎啦，但係嗰個可能咧人哋好紅嘅，只不過我咩都唔識啫。但係佢影相嗰個位置喺邊一度咧？就係每一次咧，就係當嗰架电车经过， 系 佢就会一行五人，有两个嗰两个助手就冇冲出马路嘅，但系嗰两个揸机嗰两个咧，加埋呢一位嘅女士啦，即刻冲出马路，冲出马路仲要地下咧系 拦住个电车， 又唔系嘅， 佢唔系拦住， 佢就要捕捉住嗰刻咧， 电车嘅身边 经过嗰刻啦，嗱就系咁样就冲咗出去啦。但系当时咧，我喺架的士上面， 你见到， 我见到，我当然大喝话做咩冲出去啊咁样啦。而个司机咧系当然即刻系，哇！唔係喺我前面嘅，喺我隔離線嘅，咁所以咧，我嘅的士係唔會有機會撞到佢嘅。但我司機咧都忍唔住講咗一句説話，就係：，唉，又嚟啦！真係好驚。 佢哋係即係話咧，嘗試同嗰個電車係形成一個好似打橫cut出去咁樣。 有陣時佢哋水 平 線啊， 定係 我嗰個位置咧係平排嘅，佢就要架電車咧過咗佢喺佢隔離度過咗佢，佢就好似喺架電車嘅後面咁樣 追趕。 係啦，即係有一個咁樣嘅讓子 咁 樣。有一種錯過咗人生列車嘅一種哲學嘅美態，嘗試喺呢一個繁華都市裏邊帶出一點寂寞嘅孤單喺度。 就係咁。 咁 样 啦，咁 系 艺魄嚟噶喎， 嗱，绝对系嘅，嗱，呢个就我见到，跟住我就开始同阿司机大佬咧， 危唔危噶？讲真，即系嗰个即系速度上面嗰样嘢。 嗱，隔篱嗰架系 电 车，电 车 咁啊，开极快极有效嘅，但系而且嗰个位，佢的而且个简单嚟讲，佢企咗喺个马路上面， 咁啊系咯， 马路中心嗰啲位嚟， 度影相。 电车你即系除咗站头，你都系喺个马路中间噶嘛。 电车永远系一来一回噶嘛，我就冇望到咁远，究竟系咪一架过咗？后面有一架嚟紧啊，即系之类咁样，佢隔篱又有电车，后面又有电车，咁我画面赢晒啦。跟住仲要喺德辅道中，系咪？周围咧就系啦，中环咁多嘅高楼大厦，咁多嘅招牌咁样，系咪？ 而嗰个女孩子就喺度哦，企喺度， 一面沉思， 喺度思想思考一样嘢。 系啦，我就喺个都市入边度，可能喺度 lost 咗 ，get lost 啊咁样。 因为 好多时 拍电影啲桥段都有噶嘛，即系嗰个人企定喺度冇嘢做，但系侧边咧， 但系拍电影又攞咗牌噶嘛。 嘛，其實即係你要攞咗嗰個行街紙，你要申請咗噶嘛。 不過有啲都偷雞， 有啲偷雞嘅。但我估呢位女士咧，我夠膽講，佢就一定係偷雞噶啦。跟住咧，我就同阿司機大佬傾開偈啦，佢就話：哈，呢啲啊唔算過分啊咁樣。 點啊點啊？ 佢就話咧，夜市去到夜晚黑。 系， 佢话佢 夜晚黑， 夜晚黑系啦，跟住咧就喺呢个中环区嗰度咧，你见到咧 饮醉酒， 有味道饮醉酒，都系网红影相， 网红影相。 但系佢哋会走到去边咧？就近呢个置地广场，咁出面咧仲有啲黄格仔咁样， 系啊系啊，嗰个大嘅十字路口， 系啦，大嘅十字路口咧，但系就冲出去， 企正路中间， 冇错，企正路中心。咁我直情喺一个中环一个十字路口嗰度，周围都街道啦，佢又喺度啊影张靓相。咁样啦，呢个就司机大佬同我讲，佢就 系 话咧，其实真系好惊噶，佢无端端走出嚟，佢又唔系根据住嗰啲交通灯啊嗰样嘢，佢话我真系拗头噶。再睇埋有个报道咧，就话旺角啊，上个礼拜一样有类似嘅情况出现。 系咪喺旺角呢？但又系大十字路口嗰度啊？ 亚街老街弥敦道十字路口，突然之间咧就冲出马路，喺夜晚黑咧呢个十一点几嘅时候，咁当然啦，嗰啲嘅疑似网红啦，着住成套衫咧，其实要走得快都有啲难度噶，即系即系冲过嚟都走唔切噶啦。喂，金色长外套、啊，即系拖地嘅人仔噶咯，睇上咧就似都系有争嘅鞋嚟噶啦，咁样。 其实佢哋影完之后咧，都要摆上去即系同人分享咁啊，咁咪点网红啊？咁但系即系有关方面，其实系咪可以拉佢话佢危险？ 咁你又唔会为咗呢啲事拉佢噶嘛？而佢最紧要系咩咧？如果你拉佢唔紧要，你通知我影定相先。我拉嗰一刻我都要影相。 哦， 都系。那个就 系、是、 唔系嗰个系我成个作品嘅一个延续嚟嘅。 但系问题系真系危险嘅，你唔好累人，即系累人累物啦，系咪先？ 其实呢一你真系一两年咧，即系多咗 好多嗰啲， 呢啲叫做危拍啊嘛，有好多 系。唔系，尤其是喺香港岛嗰边，因为电车咧，即系好多时都系因为无端端喺马路上面多条路轨咧，有啲人瞓身喺度，即系好由低炒影上去咧，嗰、那个角度好多噶。 我另外一次， 我用呢招添啊， 系咪我另外一次咧就系呢个中环，因为其实而家中环好多嘅街咧，佢哋嘅墙咧画咗一啲画上去，即系好靓嘅其实。但系佢哋咧就会走出马路啦，即系一啲中环嘅旧街，譬如士丹顿街嗰边咧，咁系斜路嚟噶嘛，佢就真系会走出马路，见周围冇车啦，走出马路。有啲甚至我见过一个系踎喺地下，咁你见到着住条纱裙咁样咧，踎喺地下， 即系失缩一个繁华嘅都市里面。 唔系佢影画啫系嘛， 影人家画就冲出马路。所以咧，其实即系每一次见到呢一啲咧，越见越多，所有都好惊噶。嗱，所以呢啲咧，即系大家所有驾驶嘅朋友咧，即系呢啲嘅网红朋友要影靓相啊，大家都真系要小心避一避佢哋啊。 但系咧，嗰、那个不停会循环嘅原因系咩咧？你循规蹈矩嗰啲相咧，就大家都影到。即系譬如你话，哎呀，你唔好行出马路，你喺墙边啊，可能角度所有限制咧。就大家都影过， 系 咁你而家喺呢个呃 like 嘅年代，你张相同我张相咪一样，系咪你嗰部相机影靓啲先？咁啊出此下策咧，就唯有影一啲咧会令你觉得哇然嘅， 系 即系如果你用英文嗰句好好嘅，要哇、wow、到你， 系 咁有咩可以哇、wow、到你咧？就系头先嗰啲啦，哇咁危险你都影到，哇车你唔死嘅，喂黄格仔嚟嘅啫，冇错，我就系为艺术而牺牲影咗呢三张，喂。啲哇系咁嚟嘅， 完全认同。 所以咧，譬如话你今日我哋呢个节目讲咗佢，或者佢翻大陆有人咁样讲咗佢咧，只系会令到佢 like 嘅数目再多多一期。 我都觉得系。 系啊，因为啲人话原来真系好危险噶，佢你影呢张相， 但你咁都影到，唔怪得知你系网红啦咁样。 系啊，唔系即系一定要有啲高难度先去呃 like 呃得多啲噶嘛。因为你学你话斋普普通通嘅，好可能好多人都嘢你都即系好容易抄袭去影啊。嗱，网红呢啲危嘅危拍我哋唔赞啊！一啲都唔赞，都唔推崇啊！大家唔好咁做啊！但系有啲网红咧，吸引人去睇佢咧，嚟即系做佢 fans 咧，真系可以好简单。 系点咧？ 只要你花上肯肯花上时间咧，啲人就会嚟 like 你噶。嗱， 首先指嘅邪恶事先。 冇嘢，冇理啲嘢嘅。但系你会觉得啊，你咁嘅嘢做得出，真系唔怪之你有咁多 fans 啦。佢系一个大学生嚟嘅，系啦，系一个网红嚟 嘅。喺边度嘅咧？ 喺大陆。 大陆 系啦，喺大陆咧有一个网红咧，咁佢就好犀利，佢已经咧有100万嘅粉丝噶啦。哇，几犀利啊！ 好多真系。 咁咧就咁系90后嚟嘅，系啦，系一个大学生，即系读呢个建筑工程同埋技术嘅。 系。 咁咧佢咧自从拍咗。段片之后咧， 红咗， 好多人睇、啊，即系无无聊聊嘅片咧，佢都觉得好多人睇、 啊。佢做咩豆快食汉堡包嗰啲啊？食水饺啊？ 佢话佢第一个片段就系舐波板糖啫。 舐波板糖可以舐出个未来？ 佢系咪本身好靓噶？ 定系嗰个波板糖我知跌过落地下嘅？ 唔系男生嚟， 仲有人踩过， 就系跌落地下坑渠踩烂咗，佢舐翻将佢变完整。 哦， 哇！我哋都好绝喎呢条桥系嘛？ 咁我唔做网红啦。 跌咗坑渠嗰块， 就 系 咯， 舐 翻干净。哦，我知啦，将污糟波板糖舐翻变干净。 喂，总之咁啦， 请佢个老师食。 佢就舐波板糖啫，佢话即使有嚟23万个 like。跟住播放咧有300几万， 你有冇睇过佢点舐噶？ 唔系啊，我讲佢第一段片，但系而家讲 好啦，重点啊，而家嚟啊， 佢陆陆续续有啊，跟住咧佢话啊，咦咁无聊，佢啲人都喺度 like 啦，又睇啦咁样， 不如舐第啲嘢啦。 跟住佢唔系舐第啲嘢，跟住佢又谂下啊，不如搵啲嘢，即系嘥下时间啫，去做一啲嘢。 好啊， 织冷衫， 佢织冷衫唔算系啲咩嘢， 舐住波板糖织冷衫。 唔算系啲咩， 舐住波板糖织冷衫，摸脚打边炉，系啊，手口脚并用啦咁。 嗱，佢去数嘢， 数嘢 系啦，佢用咗 数咩咧？ 我识到咩？系啦，尹光哥哥嗰首歌， 佢用 眯埋双眼去数波板糖，数埋数埋有几千万， 佢 数 米啊， 佢数十个钟，数咗十个钟头47分钟。你估佢数咩？ 数红绿灯， 哦，都系讲人哋是非啦。数下自己个阿妈啲女朋友啊， 真系一 个数 量嚟嘅，你根本唔可能 数数目啊 ，A B C 咁数落去， 数雀仔，数星星。 佢试过 二三， 倒开包盐，数下包盐有几多粒。 咁我想问有几多人睇话？ 佢好多个人睇。 佢数咗十个钟，真系 real time 十个钟啊？定系玩压缩十个钟？ 真系我 应该压缩十个钟嘅。 应该系压缩嘅，但系就佢讲咗数，跟住佢试过数盐啊，一包盐倒出嚟，究竟有几多粒盐啦？ 喂，系咪有啲人会觉得好治愈噶？哇，盐都数，哇，你个人生好唔一样。 如果佢想爆啲嘅，会唔会就喺数到最尾嘅时候话？哎呀，糟糕，数错了，再嚟过，系咪要咁咧？ 仲有佢跟住再个高难度挑战，佢攞个沙田油出嚟，沙田油 逐粒搣啊！ 沙田油咪一揩揩，里面咪一粒 粒火肉咧， 一粒火肉 啊！ 佢开咗个沙田油，逐粒逐粒数，你估下个沙田油里面有几多粒肉噶啦？ 我又有少少想知，系啊，反而呢个有少少想知，真系。 咁所以跟住咧，咪就系话咧换嚟咧，哇！竟然咧，即系好多好多好多人睇，佢话真系，佢冇谂过啲人啊，原来我无聊啫，佢啲人仲无聊。 喂，但我想问下， 咁做网红咪安全咯，系咪先？佢只系用时间啫嘛。 咁佢阿爸佢阿妈应唔应该开心咧？嗱，佢个仔或者个女咧，而家系红咗噶，系咪仲系90后啊嘛？ 系啊，90后啊， 读紧书噶啫嘛，系咪？ 佢喺大学系啊，收 咁咪系咯？咁佢系属于天才嗰个，定系我哋笑佢嘅话系我哋系蠢材？ 唔系以前嗰啲咧，咩家春秋嗰啲咧，咪成日话刻薄个咩妹仔咧，或者刻薄个新抱咧，同我分开啲红豆绿豆啊，分开佢你先好瞓啊，跟住阿顺啲。故事嗰啲咧就俾嗰啲地主欺压咧，啲白米倒多一地都系逐翻执， 粒逐粒同我执翻佢。 咁跟住就喊噶啦嘛，嗱，所以世代唔同咗啦，应该用翻呢个大学生嘅桥段，几咁正面啊！ 喂， 多谢你俾个机会我出名啊！ 横掂我哋三个都系无聊人嚟噶啦，我哋拍翻条嚟，我哋数 咩 啊？我哋 喂，佢试过数埋呢个叫做嗰啲擦马桶嗰个擦，究竟有几支毛喺度？ 咁我宁愿唔红啦咁。 我知道有咩工作俾佢做，真係最啱得过，真係 perfect 咁 perfect。 核数师 叫佢嚟香港数下游行人数，帮警方，真係数几多少，有排你玩真係。Just snap your fingers and I'm walking like a dog. Just hold me tight and leave on the light. Cause I don't wanna go home. You put a spell on me. I'm right where you want me to be. You make me feel like dancing. I wanna dance the night away. You make me feel like dancing. I wanna dance the night away. You make me feel like dancing. I feel like dancing, dancing, dancing the night away. I feel like dancing, dancing. Hello, you make me feel like dancing 啊！ 啊， 桂花田耀康，唔系，首先我哋要呼吁大家唔使再打嚟啦。 系啊， 嗰个同心同步嘅开步礼咧，我哋嗰啲飞啊派晒啦，多谢支持。 系啊，约定你哋啊，五月十三号星期一下昼两点半见啦。 攞唔到入场证嘅朋友都欢迎喺外围嗰度睇嘅。 系啦， 我想开估下头先，佢话数啊。用咗十个钟头47分钟咧数呢个柚子嘅个沙田柚咧，究竟有几多粒果肉咧？答案系 From... 有10,547粒噶。 Oh, yeah. 啊，与此同时佢话觉得咁样数咧，好似有少少冇乜意义。佢再做一啲有意义嘅嘢咧，佢试过。 佢真系觉得 走去， 佢都知冇乜意义嘅。 佢试下，佢真系啊。去西湖数下有几多个烟头 哦，嗱咁啊开始有啲嘢睇啦。 你行咗17公里，真系数共执到咧1,457个烟头噶。 系，咪都唔系冇意义噶。头先我哋都谂到啦。 真系你头先讲嗰个数下游行人数。 嗱，你数游行人数又得啦。就算你头先数果肉啊，以后街市卖蔬果嗰个咧，都大条道理。喂。你个柚做咩咁贵噶？10,000几粒肉啊里边。 系啊， 哇，你值钱啊？ 足唔足称噶？足称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去到新闻。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方正考虑取消高级贸易谈判代表团原定今个星期到华盛顿嘅磋商。报道引述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北京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华货品加征关税感到惊讶，指中国唔希望喺威胁之下进行谈判。特朗普早前宣布将会在星期五对来自中国总值2,0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从10%提高至2.5%，又说美中贸易谈判继续进行，但进度太慢，中方意图再谈判但不可行。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益显著反弹至到1209亿港元，远好过去年第四季的亏损336亿元，按年亦大幅增加859亿，急升2.5倍。首季表現主要受股票投資帶動，港股投資收益208億元，按年急升11.2倍。其他股票亦都賺499億，按季比較兩者都止跌回升。債券投資收益367億，按年急升5.7倍。不過外匯投資收益跌大約49%，至到135億元。立法會修訂逃犯條例法案委員會下晝再開會。委員要在中午前書面通知秘書處是否接納內會指引，由石禮謙代替陶錦森主持會議。 内委会主席李慧琼在本台千禧年代指出，今日的法案委员会无需再讨论是否接纳指引，因为日前内会已经讨论近五个钟，希望今日的会议尽快选举主席，并集中讨论修订内容，期望会议不会有暴力事件发生，不希望要报警处理。陶谨申就说，今日会继续主持会议，受到阻挠都不会暴力对抗，日后以其他方式追究。他提到，按法案委员会主席手册，只要有一名委员反对以书面传阅方式处理，主席都不能够批准通过，质疑秘书处为什么有权这做。他希望秘书处将是否接纳内会指引的决定交回会议讨论，若果有人认为他有利益冲突，会考虑交由第二资深的议员梁耀忠主持。沙中线红磡站扩建工程调查委员会扩大调查范围后，召开初步聆讯，处理研讯程序和时间表。委员会的职权将扩大至调查红磡站北面和南面连接隧道以及列车停放处的工程。代表委员会的资深大律师表示，将新增负责北面连接隧道和列车停放处的扎铁分判商永光钢铁为涉事方。至於負責南面隧道扎鐵工程的分判商范信，他說范信指由於財政問題無法委任法律代表，范信將會提供關鍵證人，委員會律師會代以傳召證人。他又說委員會的法律團隊不認為分判商中科興業、刑法地基以及亞特金斯有限公司是今次調查的涉事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骤雨增多，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听日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9,079点，跌1,002点，成交金额7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跌1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79点，跌594点。跟住系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2.4，跌15.4；中国平安90.2，跌5.2；友邦保险80.5，跌2.95；南方 A 5014.32，跌9.4；汇丰控股67.8，跌0.9。港交所265.6，跌12.6；吉利汽车14.54，跌1.16；建设银行6.77，跌2.2；华夏沪深343.2，跌3.05；中国铁塔2.1，跌8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6，日元110.63，瑞士法郎1.016，澳元0.698，加元1.345，新西兰元0.661，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19。港金现价报12,200元，系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45美元，卖出1,283.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龙翔道啊，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挤塞噶，龙尾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入口噶。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过咗狮子山隧道入口少少噶。咁另外喺新界啦，黄珠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兆麟苑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黄珠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兆麟苑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就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花园道口。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日出康城对出一带就比较车多。最后话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戴头盔、护肘和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能够将受伤的程度减到最低。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CIBS 喜悦香港。客家客情， 九大鬼是什么鬼呢？就是中国一些传统的器皿，九呢是基数单数里面最大的数，客家人希望是用最丰盛最多的食物款待客人，这个都可以看到客家人那个的热情。 想好像他们开咪做节目， 第27、28季现正接受申请，请浏览 cibs.rthk.hk。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等我考下你的退休常识先。 好啊。 退休之后想自制长粮可以点做呢？ 参加安老按揭计划，个个月有钱收，仲可以成世住返喺自己层楼。 醒目，除咗安老按揭仲有咩方法呢？ 发梦囉。 错，系咪终身年金一样做到自制长粮，成世个个月有钱收，咁就可以安心退休啦。安老按揭或年金，自制长粮自安心。查询热线25360136。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你是不是觉得两个人已经不够喉，想多些人一起讲是非啊？ 好热啊， 这个话题 好深入啊， 我的讨论。欢迎你打开广播道人妻信箱，来啦， 喂，来啦，个音乐啊， 来， 嘿，广播道人妻信箱开始。 好，星期一 Blue Monday， 听下人哋嗰啲假事，可能会令你心旷神怡，系有少少押韵咯。我唔系话要大家睇人哋点衰点坏，但有阵子人哋嘅事真系可以叫自己反省。唔知有冇一天呢啲事会发生喺自己身上边，你又会做得好定做得唔好噶嘛？系咪啊？会唔会好似人哋咁呢？会俾人话呢？所以呢、这个环节唔系说三道四噶。嗱，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喺网上有位 brother post 咗两张相出嚟，嗱内容咧系咩？我一阵先讲，听下嗰啲网友点样回应啦噃。哇，仲有一半暗示叫你快啲氹返佢啦，唔係呀就冇埋另一半啦。嗱，另一个呢就係话啦，仲有好多存活啦，已经手下留情，俾咗个机会你改过㗎啦噃。有啲就话啦，所以话呢女人真係唔得罪得㗎。仲有个好似肺腑之言咁话，宁得罪小人就莫得罪女人啊。好啦，听完呢几句之后，大家諗到呢位 brother 喺屋企发生咩事呢？係呀，仲有另一个 brother 仲表示感同身受， post 咗佢自己相同经历嘅相，究竟发生咩事呢？我冇嘢嘅，个 brother 同个老婆闹交，个老婆一嬲之下扫鬼晒佢，搭得好整齐，放喺玻璃柜摆得靓靓嗰啲 figure 咋嘛。我扫成点？我冇，有六行之中扫走两行，仲有啲跌咗落地下咁咋嘛。事情只係咁啫，唔知谁是谁非，个 brother 冇讲到，但係一年365日都好老实，点会因为 有些小事嚟闹交呢，但係闹交咪闹交呢，点会扫晒又或者整烂晒对方至爱嘅物品嚟发泄嘅呢？你系咪好唔鍾意你老公玩玩具，定系抑或佢摆得占据晒你屋企好多嘢呢？嗱，我估呢件事个 brother 呢应该有做错少少嘢，先令到个人妻咁嬲嚟扫走晒佢嗰啲玩具嘅。啊，你但系我将心比己，我真系唔系几帮呢位姊妹噶啦，咁你谂下，咁如果我老公倒翻转头，你闹交嘅时候扫走晒你化妆品、护肤品、包包或者你挚爱嘅 Hello Mimi 扫晒落地下，咁你又点咧？系咪先？嗱，嬲还嬲，唔系唔俾你嬲，但系都唔可以扫晒大家嘅挚爱嘅嘢嘅。不过我唔知道我呢阵子吓，我两个中心嘅小 fans 们，唔知佢听完呢啲个案之后，佢哋有啲咩反应啦？哦，电话真系未讲，佢又即刻打电话嚟啦。Hello， 广播道人妻你好， 系啊，你好啊， 系啊， 你好啊，你真太啊，哎呀，我以为你系卢根上次嗰两个添，原来我都有好多 fans 噶。啊，陈太你点啊，陈太？ 我听到你咁样讲咧，我都见到咧，其实我身边有好多姊妹，好多嗰啲咧啱啱结咗婚或者结咗婚好多年嗰啲咧，佢哋啊隔篱嗰个老公咧都好中意买玩具嘅，买到一屋都系玩具，使好多钱噶。 啊，咁你觉得咧呢啲今日男人咧买咁多玩具，嗰个意思系乜嘢？即系心心里面表达做啲乜嘢啦吓？ 我咪好简单，佢中意玩玩具咯。 即系佢有个老婆 对住玩具， 中 意玩玩具咯。 啊，中意玩玩具系啦，即系佢攞翻以前，即系童年时咧冇钱玩玩具嗰个心态，而家嚟满足系咪？但系点解啲老婆咁唔中意？吓，你谂下，一嚟咧一闹交之后就横扫第一时间攻击佢最爱嘅嘢，我真系觉得好唔要得噶。 我都是这样想的，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给你听的。 啊， 其实呢有时候做老婆又好做老公又好都可以大方一点，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收藏的东西嘛，那就没事咯。第一个例子跟你那个都是朋友来的，你呢未做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的， 是是 那个女主持呢桂花田呢，其实她不 是做到一屋的， 我都不理什么车市来的，不过是但啦，但是佢咪又好中意做香水嘅，佢老公俾佢储噶嘛，系咪？咁样咪相敬如宾咯，系咪？ 啊，又系啊！我仲听闻佢话咧，嗰个咧就系净系一个神台要供奉嘅，从来都系咧好即系嗰个锁得好密嘅，冇人可以敢掂佢嗰个香水柜，只系爱嚟欣赏嘅。又真系，听过佢冇听过佢两夫妇咧话因为呢啲香水柜而闹交嘅。不过只系阿华成日话一见到有个新嘅 channel 袋出嚟，吓边个买？俾你嘅咁样噶， 咁系边个买俾你噶？ 咁好赌实嘅，就啊系咯，有人送，有人送，唔系我知道佢个 case 系有人送又有自己买咁咯。 我举多个例子俾你啊，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嗰啲 DJ 嚟嘅， 罗 敏庄啊 ，Made in Hong Kong 啊， 系啊，做咩你连佢都识啊？哎呀，你好叻啊，陈太，陈太， 好多人噶， 系 佢老公咧，好中意砌嘢噶，你知唔知啊？ 我都知， 佢老公 系男人嚟噶嘛，我都知佢好中意呢方面嘅嘢嘅。 嗱，佢唔系 陈太，你老公唔中意嘅咩？哦， 佢老公啊，阿邦邦啊，好中意砌 LEGO 噶， 系 我有。我都有試過俾阿 Mimi 咧，就邀請我去佢屋企嗰度。 哇！你好大面子哦、啊！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跟住，但係攞嚟嚟出賣人哋啦，攞人啲秘密出嚟講咯，嗬、 啊。Mimi 喺節目有爆嘅，所以唔算出賣。 好啦好啦。 而喺佢屋企嗰度咧，有一間房係整整一間房啊，就係阿邦邦咧攞嚟擺 LEGO 噶。 哇！咁緊要有 LEGO 博物館啊！ 可以咁讲噶，每一次我上到佢屋企咧，邦邦都喺度砌紧嘢噶，每一次都系噶。 你唔好讲，你唔好猛咁赞。我想问有冇同你嘅姊妹啊 Mimi 讲过，当佢两夫妇闹交，为咗个女儿闹交嘅时候，佢有冇入去嗰间房度冲去扫冧晒佢嗰啲屋嘢？ 好明显是咪咪带我入去参观，究竟佢老公有几多珍藏品？其实两公婆互相尊重大家嘅喜好同埋嗜好，咁咪得咯。佢又唔系排晒苦身家，佢又唔系俾家用，佢哋又冇照顾到，佢哋又系照顾到屋企妥妥掂掂噶嘛。 咁又系，所以 咩都要扫人哋嗰啲嘢咁嘅啫，系咪？ 我真系认同阿陈太所讲嘅嘢嘅。好啦，今日多谢阿陈太，你讲完嘢未啊？ 我讲完噶啦， 讲完多谢你支持啊！我都唔拜嗰个姊妹。好啦，下个礼拜我哋再见啦，陈太，拜拜。嗯，好啦，我真系好认同，我真系好认同佢个谂法啦。共处唔可以嘅咩？你宁愿个老公啊砌玩具啊，定系中意出去啊吃喝玩乐啊？哦 ，fans 第二个又嚟啦 ，Hello 人妻，广播到人妻信箱你好。 你好， 你好啊！诶，又系你啊，系咪啊？定系第二位啊？ 你可以问个中文名， 你叫 或者英文名。 你冇咩问题啊嘛？ 你想听我中文名？ 中文名啊？你叫咩名？ 我中文名叫高达。 哦，你英文名叫 Marvel 系咪啊？ 英文名叫 Gundam。 OK， 男人唔中意 condom， 但系中意 Gundam。 是啊，呢位高达嘅达人你好啊，你打电话嚟系我支持个人妻定系支持你个 brother？ 我系要解释俾你哋听，点解个女婆会扫冧晒嗰啲玩具系有原因的。 你系当事人吗？ 我系高达啦，都话。 咁、哦、你都可以系当事人嘅，认真系咪？ 我嚟到地球嘅身份系要隐瞒，唔可以俾你哋知道。 好，咁点样呢？点解个男人系？ 为什么女人会扫冧晒玩具？你不见那个老婆会扫冧晒波鞋，你不见那个老婆会扫冧晒屋企的水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原因？ 咁报道只系话佢扫冧晒佢啲 figure 嘅，我唔知佢有冇扫冧晒其他嘢咯。 因为佢要伤害呢个男人最爱嘅嘢。才能够攻击到呢个男人， 我都知道啊！我虽然我先可话叫佢将心比己，如果个老公啊扫冧晒佢啲化妆品、护肤品或者佢最爱嘅 Hello Mimi 咁嘅时候，咁点算呢？系咪？ 而你要了解点解呢个玩具会成为咗呢个男人嘅挚爱？ 系、 你嘅挚爱应该系你老婆嚟噶嘛？但系点解你老婆唔会扫自己，系要扫玩具？ 我明白， 因为佢老婆输咗俾啲玩具。我话俾你听，我系高达，我好明白。男人爱我多过爱老婆，因为我哋系唔会变心，但系你哋女人有时会变咗变形金刚。定系阿人妻，你结婚前同结婚后，你由 你讲啊，你讲，你讲， 你应该都系由小蜜蜂变咗做大黄蜂啦，系咪？ 系咪？ 本来人哋叫你 Honey， 但系搞搞下都叫咗你做 Bumblebee 啦，已经 变咗乜嘢都有， 系咪？ 点啊？ 咁所以你话点解男人会唔爱玩具咧？个玩具翻到屋企又唔会发脾气，中意点砌都唔会有怨言。 但系哦，我明啊，个重点就系、是、当你去揾你个老婆，就唔可以乱咁闹、乱咁揼、乱咁砌，系咪咁嘅意思啊？ 嗱，你自己明白就好啦。我哋呢啲无形界系可以俾你带嚟好大嘅满足感嘅。而第二就系、是、咧，作为一个男人，点解会激到个女人咁嬲咧？你知唔知啲男人真系锡我哋？锡我跟顿，锡我高达，是真的锡个老婆好多的。他可以一口气讲得出我们每一个模型的型号、比例、尺寸、size。但你觉得你老公知不知道你 size？ 你都隐瞒了自己 size 好耐啦。 系，唔好意思，好耐冇上榜，又真系嘅。 我们每一个模型都可以得到他们呵护，摆在玻璃柜里面小心咁供奉。你看看你嗰啲化妆品、嗰啲保养品系你自己买嘅，你老公几时会锡过你？几时会买啲甩架嚟帮你油喺块面度啊？唔会噶嘛，系咪？ 哎呀，我讲到咁样好可悲，咁即系话嗰啲男人中意爱玩具，即系话开始唔爱个老婆咯。 所以我俾个， 所以咪扫冧晒佢咯，同我争老公。 系啊，所以各位男人，如果你想保存你嘅高达，可以有一份清白之躯嘅话，你要爱你老婆，系咁要多少少，爱多高达少少。高达如果间房有一尺乘三尺嗰个柜嘅，你老婆要有大啲先得，等佢以为佢自己始终都屋企里边最爱嘅嗰一个成员嚟嘅，咁下次嗌交，佢扫自己嗰个啦，唔好扫到我哋啲高达兄弟啊嘛， 人妻，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我终于都明啦。你唔讲俾我哋听，我都唔知道原来我哋已经有。 叫我啊，揸鼓叫我。 好啦，你好啦，你安全小心啲啦吓。要夹埋嗰个线，嘟嘟响啦，唔好咁冇礼貌系啦。我明白噶，各位姐妹记住啦，你个老公开始爱玩玩具嘅时候，即系证明佢开始唔爱你，佢唔系一个大男孩，佢开始觉得你唔能够俾佢操控住啊。 一生中最爱是家的老婆定是个玩具呢？你千万不要问男人，他回答不到你的，真的啊。 宁愿一生都不说话，都不想讲假说话欺骗你。留意到你我这段情，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 阿人妻， 系啊，点啊？ 你好， 系啊，我哋又翻嚟啦吓。 阿豪同祖祖你好啊， 系啊，好在我唔玩玩具嘅啫，我仔有玩多。 但其实我觉得咧，男女都好啦，大家都有唔同嘅嗜好啊。女士买包包啊，买鞋啊，即系其实硬有一个人一定会衰喺一样嘢手上 嘅。 系啊， 但系最大 珍藏品咯，就系嗰啲。 最大嘅分别就系咧，男人唔会扫两啲包包噶嘛。因为男人不会找自己笨的， 因为要负责扫俾佢噶嘛，系咪？ 你如果 扫货买俾佢啊， 你如果扫走咗嗰啲包包，一个唔觉意嘅话，你要买翻一个 double 俾佢嘅。 系 啊，头先咧高大哥嘅电话咧，我真系觉得咧可以咧，即系啲嗰啲姊妹真系可以谂一谂嘅。你谂下，平时嗰啲男人啊，系好唔细心噶嘛， 系啊，冇 错，重视任何嘢噶嘛。 系、 啊、有一次我同一个。同事啦，倾偈嘅时候，佢话何解我要识得整屋企嗰啲所有嘢，但系转个头，点解你去识得点样处理你个高达跛手跛脚，去识得攞翻啲胶水嚟黐佢，又识得同佢打蜡，又同佢抹身啊，成日 即系家务就唔识做。 系啦， 嗱，如果你咁样要挑拨离间咧，真系好多噶。有好多男人咧，咪成日都会话咧，哦系咩？我听日你生日乜？哎呀唔记得咗啊！哎呀情人节唔记得咗啊！但系你试下问下佢啊。几时有特别版上市？ 我知啦， 哎，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限量 版 限量版啦，几点要去排队咩？ 冇错，嗱，如果你叫个男人咧去排队食嗰啲咩情人节纪念餐、咩自助餐嗰啲咧，是但啦，攞食牛腩煲咪算咯，排队，哇喂！两日，因为哇咩 Hot Toys 嗰啲上市啦，哇即系嗱，所以呢个好大分别噶，真 系。咁你谂下个老婆知道你，哇你咁着紧呢啲，而我你将佢撇埋一边，而将佢啊吓，竟然带埋屋企翻，带埋嚟翻屋企，其实好老实啦。嗰啲咁嘅 figure 虽然都系一个死物，但系你当佢一个生物咁样嚟去供奉，咁样去。 你知唔明明啊？嗰个太太嗰个感受都冇啊，都从来都冇得到你咁样呵护关心个 figure 嗰个关心嚟对自己。咁你话佢咪嬲爆住？ 嗱，所以头先咧，我觉得咧，我应该觉得阿高达咧，佢嗰个电话咧，系应该俾啲男人参考一下咧，做长戏都要做出嚟咧，就系、是。老婆嘅地位永远都系轻轻高啊 Iron Man 一格咁多、 哦，即系个老婆同埋个高达跌咗落海嘅话，一定系救老婆，即系咁样讲啊要。 因为我系唔容许高达跌落海， 咁咪死咯，隔尾系俾老婆 心里边讲，心里边讲得啦， 心里边讲 咁样，你劈头就讲话老婆，我救你先嘅，心里边我唔会俾高达行近海边嘅。 咁系唔系即系个男人应该要做啲做俾啲戏咧？即系就算你对于嗰啲模型又好啦， 积 木又好，你几中意都好，你只不过话冇啊，咁冇嘢得闲即系玩下啫嘛，砌下啫嘛。咁你要睇电视啊，你要睇，我梗系陪你啦，老婆。其实系咪做咗呢一样嘢嘅话，老婆就会俾你买啊？ 哦，对唔住，都可能好少少啦，即系一等价交换啫嘛。 即系等同于啲女士啫嘛，佢哋都会系咁噶。即系个老公亦都，哇！你又买手袋啊？个女士通常会讲减价半价我先买嘅咋，唉！即系通常都会讲啲大话噶嘛。但系有阵时呢啲美丽嘅方言咧，会唔会反而系令到两个人嘅相处可以融合咗啊？ 唔系因为事实咧，女人中意袋咧，又唔似男人中意玩具嘅。你好少见到咧个女 成皮成皮咁买的， 唔系佢系舍得使钱咋？ 只系嗰个钱嘅问题、啊。 佢好，你几时有见过啲女人得闲无事咧，就会攞个袋出嚟度呵啊抹啊？ 因 为 佢嗰阵时买咗第二个新噶啦嘛。 阿曹好。就真系讲得啱，因为嗰啲男人，当你买翻嘅时候咧，你会买一套就摆一套啊嘛，你明唔明啊？连盒都唔拆咧，掂都唔可以掂，你净系将佢咧呵护有加，你明唔明啊？你对住个老婆你唔会咯，你仲会呼呼喝，喂老婆帮我做乜帮我做乜？但系你对你嘅高达啦，对你嘅 Marvel 兄弟啦，对你所有嘅你中意嘅 figure 咧，你唔系啊，你系会定期攞条毛巾仔，哇，仲要系专业嘅毛巾仔，惊揩花佢块面啊！ 喂，但系有阵时嗱，我睇咗 火都扯埋啦。 嗱，另外一单嘅例子咧，新闻嚟嘅，佢就讲到系咁样嘅，就系话呢个男士个老公咧就好中意买呢啲嘅模型啦，咁样女士咧就见个老公咧出 trip 唔喺香港嘅时候咧。摆上网卖，仲系啱啱咧就嗰套咧大二嘅电影， 嗰个复仇者 系啦，佢仲系即系平卖，复 仇者好似唔系几 1000蚊一件，但系嗰啲网民咧就话有一件咧就系单嘅一件啊，个炒卖价已经过万噶啦吓，个老婆咧就直情去到咁样咧，即系好似帮个老公放血一样啊，银包又放血啦，你嘅心头好我攞出去卖，咁其实如果遇到咁样嘅事，女士系咪又唔应该要去到咁尽攞去卖咧咁样？ 哦，即系咁样嘅，睇下佢嬲嘅程度去到边度啦。 即系可以去到咁嬲嘅，你觉得？ 可以好嬲到咁样嘅。 但会唔会咁样搞到破坏咗段婚姻关系呢？ 其实我都觉得系嘅。点解唔可以两个并存？譬如嗰、那个 Marvel 兄弟，佢可以抱住只，即系佢可以有个宠物系 Hello Mimi， 我即系只系举个例啫。佢拖住佢一齐摆喺度咪好咯，一齐供奉。 即系你要高达同阿 Hello Mimi 拍拖啊？ 都可以、 啊， 共同打理 世界大同咯， 系 宗教共。宗教共融世界大同 啊！又或者你将你挚爱嘅包包袋好晒，嗱，你大家都挚爱，袋好晒你嘅 figure 袋喺里面，咁一齐供奉，其实都可以嘅，系咪？ 即系就Iron Man 咧就拎住个 Chanel 系啦，个包包系啦， 就喺度飞行啦咁样。 又或者俾支护肤品喺佢隔篱同佢护下肤，其实可以供。 然后六个人就踩住你对高踭鞋咁样出嚟， 哇！ 一定要啊！跟住仲要咧，嗰个高达都喷少少香水，系咪？咁啊，共嘢一路。老婆又中意，老公又开心， 起码下次发脾气，老婆扫咗时，哎望到自己，哎呀我啲香水喺度， 投鼠忌器啊， 系啦，就唔会扫 Iron Man， 即系扫自己，咁我都系留翻低俾自己算啦，真系啊！ 希望大家两夫妇都可以有吓、和好共处啦。 阵骤雨，今晚骤雨增多，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听日嘅风势系颇大。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00点，跌981点，成交金额78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跌1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79点，跌594点。 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2.8跌15元，中国平安90.4跌5元，友邦保险80.75跌2.7，南方 A 五十14.32跌9.4，汇控是67.95跌1.75，港交所265.8跌12.4，吉利汽车14.56跌1.14。建设银行6.78跌2.1，华夏沪深343.2跌咗3.05，中国铁塔2.1跌8。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6，英镑10.297，瑞士法郎7.728，澳元5.472，加元5.821，新西兰元5.19，欧元是8.7838。每百日元对港元7.0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9。港金现价报12,002，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12美元，卖出1283.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啊，黄珠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兆麟苑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影响到而家黄珠路去屯门码头方向，近住兆麟苑一带咧就比较挤塞。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桥底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龙翔道去观塘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军器厂街。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日出康城对出一段就比较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道六合村九龙。最后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成日坐在这里，拉筋可以帮你保持筋腱的弹性和关节的稳定性，对预防都市痛症很有帮助的。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以后有快乐吗？ 大家好，我哋系师兄祠堂。 点样令到妈咪最快乐呢？ 日日提起佢咪得咯？ 打冇理由开咪嘅时候，我提你妈咪，你提佢妈咪，佢提我妈咪，咁唔好嘅。 咁应该点做啊？ 妈咪咧系应该摆喺个心嗰度尊敬噶嘛。妈咪知道你咁挂住佢，梗系会最开心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每一位妈妈都系快乐妈。 各部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本智能身份证，由喺1968或69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4月1日至6月1日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读书嗰阵时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有个景况咧？譬如喺啲操场啊、体育场上面咧，譬如话你打篮球或者踢足球嘅时候咧，可能一班都系男仔嚟嘅，咁永远咧都会间唔中有一两个女同学咧喺度，即系吓好似喺度陪玩啊，喺度射下波啊，喺度踢下波咁样嘅。 有真玩都有。 有阵时有真玩啦，系啦。咁啊嗱，但系好老实，你永远你见到嘅时候咧，譬如如果你当系三打三啊，打篮球啊或者踢波嘅时候咧、啊，你见到有个女生走埋嚟。你系觉得你咪玩啊？一系就喺度问喂，边个带埋女朋友嚟喺度赠兴啊？咁样、嗯、 即系有阵时系拆垃圾先至会用嘅啫嘛。 系啦，即系你会觉得系咪喺度？ 够人啦， 系啦， 好唔够人啦， 好唔够人啦，系啦。 即系有阵时会系两个女仔当一个男仔咁样咯。 系啦，即系 嗰阵时， 我觉得阿田应该就系属于嗰啲跟得夫人咧。 系咯， 系咯。 我就有咩咁出奇咧？有呢个人，有呢个人出现， 有系啦。但系你唔会令到嗰件事有竞争性噶嘛？ 系啊，冇嘢噶。 咪因为佢亦都令到大家冇嗰种竞争嘅意味喺度咧，即系譬如。有啲阿嫂嚟到就话喂，大家打好啲，哇，真系睇阿嫂有冇机会转会，但系佢呢顶就喂，你永久留校好啦，喂，即系就冇行噶嘛，系咪先？ 有见过嘅，有经历过嘅， 有噶嘛，系啦。咁但系即系点解我哋会咁谂咧？我哋系咪错咗咧？其实会唔会女仔都好好波嘅咧？即系我讲喺表演啊、踢波呢啲波， 好好球技啊，冇 咁好波嘛。 我记得我读五六年班嗰阵时咧，我暗恋过嗰个女仔添。 系 佢喺运动 高 过 你嘅佢， 肯定系啦， 有几难。 我想肯定系，因为同埋小学嗰阵时啲女生系 发育高好多嘅，真系 高我好多。我死咯，真系唔系好记得。我嗰阵时我自己唔好介意高度嘅，我记得佢嘅球技咧系非常犀利嘅， 有离心独劈噶嘛。 打篮球系叻。踢波都好似有踢嘅，佢嘅行为表现唔似一个女仔嘅，咁我嗰阵时咧， 男仔头啦， 系啦，但唔系会有长长头发咁样嘅，靓靓女女咁样嘅，但佢嘅即系球技真系好犀利， 球技精湛。 到中学咧，有另外一个女仔，呢个冇暗恋过噶啦，呢个朋友嚟嘅，佢咧就打波好叻嘅，不论系网球啊，各样嘢都好叻嘅，排球啊，永远咧都系好短头发，但系冇人当佢系即系女士嘅尊重会有，但系同时间唔会觉得佢系一个差垃圾。揾佢啦， 系啦系啦系啦， 佢一样系有能力可以喺呢个球场上面占一席位嘅，咁样都有噶。 嗱、嗯，当然啦，女仔系可以运动叻噶嘛， 可以嗱，甚至乎咧，我哋知道有某一啲嘅体育项目咧，男子组嘅表现系差过女人嘅，譬如中国成日都话咧，喂， 排球 啦，足球啦，喂，人哋我哋即系中国嘅足球嗰阵时铿锵玫瑰，最巴闭世界杯亚军噶，我哋男子组啊，即系入过一次偷笑啦， 知去到边度？ 奥运攞个金牌添啦， 系啊，排球啊，系啦，咁但系往往咧，大家就会话啦，佢哋嘅人工咧又唔够男子组多啦， 佢哋好多咧要去到欧洲打联赛去搵食嘅，即系如果即系讲紧女排嘅话， 系啦，咁但系通常一讲到呢句咧，嗰啲男人会讲咩咧？你成日叫佢同我哋踢啦，我哋只不过男子组竞争激烈大咋，单轮球嘅我哋都赢你啦，咁样系啦、uh-huh. ，即系你唔好觉得我哋男子足球队唔及你哋女子啊，咁样有冇谂过可以真系嚟一场女子大战男子嘅比赛咧？ 但会唔会好认真咁比嘅？ 认真嘅，认真嘅， 系嘛？ 系啦， 即系你讲起排球啊， 嗱，足球啊， 即系踢足球， 哦、 踢足球 啊， 系啦， 大陆啊， 唔系，今次咧呢个咧，我觉得真系劲嘅，喺英国。咁、嗯、咧，即系你喺 哦，即系嗰啲哇，咁犀利啊！挑战啲英超， 讲嚟听 啦。唔系，你可以想象下，其实佢又冇咁成年人嘅，佢系全部都系嗰啲青少年组，系啦。佢呢个咧大概系U 十二咁上下嘅咁样。 好嘅， 系啦。咁但系嗱，你大家都系 U 十二，男同女都系 U 十二咁啊，即系理论上就拉成个叫做起跑线系一样噶啦， 年龄一样啦， 一样噶嘛。 但系我想话，陆俊浩好似我哋头先咪讲咗咯，女仔喺呢阵子咧个发育嘅即系成长阶段。是即系优胜过男士， 但系讲到踢波，冇一个男士会愿意将自己唯一嗰样嘢送出嚟噶。 但我觉得女仔都巾帼 不 让 须 眉嘅， 系 啦。我觉得佢哋都系，如果拣得踢波嘅女仔咧，应该唔少嘢。 即系你试下同阿黄冠斌讲，喂，我揾翻个同你一样年纪嘅女仔啊，踢赢你啊，咁样佢就哇，咁计啦，咁计啦，好劲噶嘛啲女仔真。嗱，佢而家嗰单新闻咧，佢就话咧，英国咧有呢个 U 十二嘅一个女子足球比嘅队伍咧，叫做 SB 法兰克福。咁咧，佢就话咧，佢哋系已经属于无敌市最寂寞噶啦。 哦，系啊，即系打亲都赢。 因为咧，佢喺佢哋同区嘅女子组里边咧，就已经系完全赢晒啦。咁佢话咧，四年前咧已经打到个地步咧，就话咧同区无敌手，冇人可以再陪佢哋练啦。因为喂，大佬你次次都系你哋赢晒，你超咗班噶啦，咁样系啦。咁你有两个选择嘅，一咧就系。咁咪繼續喺度稱霸咯，你咪繼續喺 咩都贏噶啦，揾啲後備出嚟都贏嘅咁樣。 咁 佢可以挑战 U 十四啊，即系 但未够年纪啊嘛， 咪挑战咯，咪 但系佢有年纪限制噶嘛， 你都耐唔少可以有一个有赛嘅啫嘛，你唔可以每个礼拜都 因 为 人哋 讲 明你 系 U 十二咁，可能你就要跟啦。咁于是乎咧，佢哋竟然咧毅然挑战咧，就话 U 十二嘅男仔 挑战 U 十二嘅男仔 过嚟， 系咯，佢就加入咗咧 U 十二嘅男子联赛里边去踢波，结果。他哋啱啱就贏咗冠軍，喺呢個聯賽裏面攞埋冠軍， 即係話佢係 贏埋啲男仔。 佢踢咗好多場男仔，即係佢係 個聯賽咯。簡單嚟講， 係啊，佢哋最後就踢贏咗呢個冠軍咯。佢話十六場比賽裏面咧，十三勝三平咧，即係三和咧，就贏咗。 即系冇不败之身添， 系不败之身啊！ 即系和咋？ 咁我觉得呢个新闻有咩震撼咧？就系我第一咧，我会觉得，即系如果你嗰啲男仔咧，你系嗰啲男子联赛嘅成员，当你知道可能教练啊领队同你讲，喂，听日开始咧，你哋联赛里边会多对女子队， 系啊，你会同佢对女啊咁，个个就系 OK take it easy。 究竟系啦，嗰阵时嘅心态系点咧？即系会唔会大家仲话哇好嘢喎？系啦，诶，仲等我 lock 佢棚牙添，即系会唔会系咁谂咧？ 我觉得佢哋输咗之后就会咁谂啦。个谂法咧就系话。咁佢哋女仔嚟噶嘛？有陣時我又要讓一讓，又唔可以有太多嘅身體接觸，我都唔夠膽去到咁盡啦，所以先至俾佢哋有機可乘啫。嗱，我都一定有人係會咁諗嘅。 啊，唔係，佢哋都幾大方喎。佢哋話咧，我哋非常尊重佢哋，恭喜佢哋添。 咁啊，對住報紙啊，對住記者話，我哋好尊重佢哋咩？ 我哋真係渣嘅。 係啊，我冇用，冇理由咁。 嗱，即係你都唔信呢個女仔係會踢得贏男仔喎，其實真係。 我信，但係我覺得即係有陣時。我头先讲嘅系男士输咗嘅， 攞翻扎沙， 但 系 我谂 女士赢男士有咩咁难啊？ 唔系啊，佢强到呢个点咧，就系讲紧十六场赛事有十三场和，喂，十三场胜，两场和， 三场和冇输过， 冇输过先劲啊！佢真心劲、啊， 即系嗱，我同意咧，你话如果譬如就咁一啲友谊赛咧，如果你话你有啲女仔加入咗咧，系真系你会打得冇咁用心嘅， 因 为 你 会话个点啊？ 我太用力嘅话，我一阵整到你嘅话，你喊。点咧？嗱，可能我唔系代表个女士真系会喊啊，但个男士本身自己会咁谂。 我拉拉扯扯咁点算咧？ 系啦，我一阵赢到太尽啦，十一比零，咁你会唔会影响到你弱小嘅 但 系会咁谂噶？ 我想 话 系啦，开头你即系开头初阶嘅时候去对垒嘅时候，可能你就咁嘅心态。咁但系真系打联赛，佢唔系友谊，佢唔系得样一场半场，佢打咁多场真系杯赛嚟噶。 你最 后个 冠军冇咗， 你你剩翻两个去对垒啦，嗰队唔会让啦啩？ 系啊，咪开头见到人哋哇输一场吓、啊，又赢一场啊！你哋又赢一场啊！你个心都会红咯，我点样都要赢翻你。可能呢个咧好想赢嘅心态咧，反而令到啲男士们输咗。嗱，我唔系话啲女士们冇个球技唔精湛啊！ 但 系讲 紧都系十二岁小朋友， 但系都系十二岁，都我都话大家都系同一个起跑线嘅啫。你又十二岁，我又十二岁，同埋都系嗰句啦。你永远觉得咧，即系足球系属于男子噶嘛？即系我相信，就算得个十零岁嘅僆仔咧，你根深蒂固都会觉得，喂呢个已经系话嗱，我读书我输。俾你啊，唔紧要啊，师姐，我输俾你，冇理由运动都输埋俾你啊。 有阵时咧，我睇过女子足球比赛咧，你真系唔好真系唔好睇少啲女士倒挂金钩，佢都真系就咁就劈背脊落地，冇善面不改容啊。佢净系做唔到，或者我冇见过啦，入波拿起件衫笠住块面嘅啫，即系嗰个系冇嘅啫， 同埋冇交换球衣啫， 可能都有噶，可能有底衫嘅底 都有件底嘅，都有件底嘅，系啦， 系要谂。个 画面系做 唔系 一啲呢啲 男士踢波，你真系会嗰啲咧入咗波，哇！只手喺度死喺度撞撞撞撞， 跟住喺度狂跑喺度狂跑， 系啦。女士，但系你见到佢哋都一样好震撼噶。 系啊，同埋咧，譬如一篮球咧，嗰阵时玩得多咧，佢哋话女仔咧，可能佢知佢力气唔够你嚟咧，即系嗰啲咩崩开你未必做到咧。 系 佢射波好准， 嗯， 仲要系咧，因为佢唔怕俾人笑咧，佢哋会用两只手射波， 系 因为系肉酸噶嘛。啲男仔成日觉得咧，梗系要赢啦，单手。但有陣時，如果你即 係 掌握得唔好咧，係咧 冇 力啊咁樣咧，但係啲女仔咧又怕你笑，佢就用雙手射波， 唔係啊， 好準㗎，女子射球。 女孩子因為知道佢助攻即係唔得啊嘛，又唔可以頂到，即係頂唔到人啊嘛，你細粒啊嘛，咁佢咪靠呢邊呢方面攞分咯。 真係，我細個嗰陣時我試過 咩啊？ 讀中一嘅時候咧。我好似都講過，屋村度咧，成班就落去打波，咁咧就仲要同總之係其他啲族裔嘅朋友打波咧，打到半嘅時候，佢哋突然間唔打，跟住望住我話唔打啦，你點罵人㗎咁樣，跟住同我講，跟住嗰陣時我就全力以赴，我話唔罵人咯，佢就話你有冇搞錯啊？你有冇睇清楚㗎？咩事啊？等我戴副眼鏡先。 你罵錯咗第二個， 個女仔嚟㗎。 哦， 我冇戴眼鏡啊，我全場當咗個男仔咁罵啊。 咁你知会点 mark 噶啦？ 系，即系会有多咗身体接触咯。 系啊， 但 系 亦都同样地，佢嘅 冇人信我系唔小心噶。嗰阵时我读中一啫嘛，边会识谂咁多嘢咧？ 哦，其实我谂你， 我谂潜意识系，我谂你潜意识喺度嘅， 冇得解，冇得狡辩。 恭喜啊！其实女子系真系可以吓赢男仔嘅。你真系如果你唔苦练嘅话咧，射入你龙门啊，你都唔知咩事啊！又是学嘢嘅时候啦，呢个系 BTS 啊，韩国嘅天团啊，防弹少年团咧，佢 featuring 呢个美国嘅唱作女歌手咧 ，Hasey 啊，应该系咪 H A L S U Y 我想讲啱啱睇咗 Billboard 咧嗰个嘅颁奖礼啦 ，BTS 有份表演啦，即系一个咁美国大型嘅颁奖礼，佢哋有份表演好劲啦，全场嘅气氛咧真系，即系好似迷恋咗 BTS 咁样啊，即系你作为一个 我都细蚊女都识。 即系亚洲裔嘅一个男团啦， 入咗去里 真系犀利啊！你见到哇，佢哋即系肩反应大啊！ 系啊，咁啊，佢呢只叫做 Boy with LUV， 头先我哋三个老饼咧就话 LUV 系咩嚟嘅咧？应该系网上嗰啲即系宿舍嚟嘅。咁我又查啦，一查之后就发现开头佢就话即系 love 咁嘅意思。我话冇理由噶，如果 love 嘅话悭一个字嘅，你悭嚟做咩咧 ？love love 同 LUV 争咩咧？再睇真啲，原来佢话咧系一个叫做。用轻松嘅方法嚟表达我爱你，以免太过太过隆重会吓怕对方。 哦、 你真系呢啲少男少女而家最新嘅表白。 哦、即系 sorry 唔想讲 sorry 系疏 疏 系 啦， 系啊， 即系系啦，即系可能你想表白嘅时候，你又惊吓亲佢，你知道佢应该可能有机会即系 爱慕你咁嘅感觉。 系啦，即系咩叫有达以上啊，恋人以下嗰啲就用。 I L U V 系啦，好啦，我哋扮完后生啦，真系 唔知以为防 U V 啊，大佬 靓啊，即刻真系， 所以我唔加入喺呢一个议题入边度 啦。系好啦，喂，但系有啲嘢咧就要知嘅，即系嗰啲啊冇得缩写嘅，真系真假啊假嘅啫。因为大佬如果唔系，喂，俾咗好多钱噶，你最后咁样嚟俾我。诶， 但系我哋系咪应该要呼吁咗电话先咧？喺呢个时候 系咯， 系啊，跟住我哋先至讲新闻啊吓。嗱，十二点半之后咧就有 三二一，好嚟啦，系好，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啊！我头先你话 L U V 啊嘛。是不是有些事要大大声声地说的，如果你是爱的话，今天会有一个很好的时间。人人赞我，我赞人人，今个礼拜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啦，人人赞我，我赞人人，大家希望大家呢打你的电话来呢去开放我们比较半个小时。 赞妈妈， 是啦，三个字就行了，说那么多做什 么呢？你不是，他在想着，乐乐不打来怎么办？ 是啊，他现在一点都不打电话给我，最衰就是曾志豪和黄耀祖。是啊， 人人赞我，当然要赞你身边你的妈妈啦， 我就是大气电波来赞你妈妈嘛， 冇错， 隆重其事呢件事嘛， 系啊，做过啲咩都好咧，欢迎你打嚟赞下妈妈啦，甚至乎咧，如果你好博爱嘅，你话嗱，我赞完自己妈妈之后咧，我想赞埋隔篱屋个妈妈， 或者赞埋个奶奶嗰啲咧， 哇，咁真系好大爱。 喂，咩？上次我哋礼拜五点唱啊，那个 同埋好 识 做添，我觉得呢啲系 打要点唱俾自己个妈妈同埋个奶奶听啦，其实要噶，即系所有天下间嘅妈妈。佢养过你嘅，佢喂过你食嘢嘅，可能系阿姨嚟嘅就讲真， 系啦。 喂，我系查理先，我想赞我妈妈，佢好坚持工作，努力不懈， 做到九啊几， 同埋佢好锡我，佢到而家都唔俾我做嘢，我系婴孩嚟噶而家。 顺手赞埋我阿爸，佢九啊几岁都仲好中意揸车嘅， 系咪？ 嗱，礼拜日就母亲节啦，所以今日人人赞我，我赞人人，一八七二三八八咧就系欢迎大家打电话嚟赞下你嘅妈妈嘅， 或者你见到啲妈妈真系好好。好得好紧要嘅，都欢迎你赞下人哋嘅妈妈。 我想有一啲咧系赞下自己个妈妈咧，系因为嗰啲妈妈本身系好搞笑嘅，即系唔系一定要即系一讲赞妈妈， 即 系感激佢，一定要喊晒喊晒咁样去赞嘅。有啲可以，喂，我妈好年轻嘅， 我 哋一齐去睇。 赞咗潮妈系嘛？ 系啦，我觉得我以为你话你想做潮妈，我想讲你呢世都做唔到噶啦。 做到潮热汗妈嘛。 都欢迎你打电话俾我哋啊！ 好， 有冇信心 啊？ 咁样 系啦，咁唔知会唔会有人想赞妈妈咧？就系话佢喺街市买餸咧，唔会俾人呃证嘅。 真系啊！ 系啊，不过佢唔俾人呃证，但系佢俾人呃到有机咯。 系啊， 呃证啊，呢个系呃证啊，真系啊！有机菜啊，今日有几个标题咧，好简单话俾你听，有机菜。有机定冇机？真假 有 机， 有机系假嘅咯。 有机定冇机咯，真系啊！ 有机啊！ 呢个咧浸大嘅团队咧就做咗喺唔同嘅即系包括有街市啦、超市等等啦吓，就做咗一啲关于蔬菜嘅样本嘅调查嘅。其中一个咧，我谂我同个豪仔即刻睇到呢一个嘅，就系、是、有机菜究竟系咪真系有机咧？ 系 佢哋就话咧，同事调查咗咧，就547个菜档，有62个咧就系售卖有机蔬菜嘅菜档之中，37个。自称有机但是冇任何认证嘅。 是。 而亦都有发现有菜档呢是自己用影印机影印咗一个验证出嚟话自己有呢一个嘅证书。而有三个呢就是过咗期嘅。 喂呀、啊、你咁样同印假人纸真係冇分别。 你知唔知佢影印证书嗰个呢、啊、我有研究我问过佢㗎。佢真係有机㗎、啊。但佢想话俾你听佢有影印机囉。 佢有同埋有机身。 佢有影印机咋嘛，我冇话咩呀。 影印自己做一个影印版本呢一单嘢我觉得都真係可圈 可能佢本身有个真本呢但係怕你偷呢。 如果 系 有 个真 本嘅话，就唔会上报纸话佢用影印版啦，系嘛？ 佢 专门影印人哋噶啦，咁 系啊。即系话咧，其实今次呢一个咧，浸大佢哋嗰个有机资源中心嘅调查咧，我觉得最大嘅一个发现就 系 话俾你听，你用咁多钱买嘅有机菜，你 系 唔知佢真有机定假有机。 其实讲真，系首先嗱，我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啊吓，有阵时冇得拣咧，我系会买有机菜嘅， 好肯定啦， 因为有机菜贵好多噶嘛。嗰日嗰个西兰花，哇，廿几蚊个西兰花，我想喊啊！但系你周围冇，因为你就要再搭车去第二度买。唉，廿几蚊就 你好叻喎！你知道廿几蚊嘅西兰花 系 贵嘅。 系啊，平时啊，九个九啊， 我会以为 有两个噶啦。 我会以为合理添，廿几蚊个西兰花。 啫嘛，我知市价。 叻咗， 我中意食西兰花，我知道点买嘅。 系啦，咁好啦，你买嘅时候，咁你有冇 check 过佢啊？ 我根本就冇谂过，原来有机系会有一张证书去证明佢系有机，或者嗰个铺头卖紧嘅系有机。 我净系知佢有有机认证咯，但系通常佢写 我 就信噶啦嘛。 总之啦，佢写我就 信。写我信噶啦嘛。 系啊，咁但系我食落肚，我觉得都系差唔多咁啦。 Snighten， 系啊， 你买唔买有机嘢噶？ 之前咧都讲过咧，而家市面上啲有机认证咧系真系有啲人系冇嘅，系夹硬咧自己去攞假嘅。所以咧嗰个报道出嚟咧，我都已经开始诶唔好再买。一来咧，嗰个叫做有机认证咧，你唔知佢真定假，因为真系好多坊间好多假货，同埋真系贵好多啊。喂，你谂下，我一家六口。咁我点买得几多棵呢啲有机认证菜？ 但我中意咧，佢原来咧佢都有啲诚实喺度噶，因为原来有机就比有机就贵过冇机啦。 系啊， 但系声称有机同埋真正有机咧又再平一半嘅、哦。佢话以菜心为例，出示到证书嗰张有机菜心咧，39个几就一斤。但如果只系声称有机而攞唔到张证书，或者只系得影印机嘅咧， 系 19.7咋？ 哦，咁佢真系良心， 佢好有良心啊！ 有良心系咪啊？唉，听到嬲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将会喺星期五对嚟自中国总值2000亿美元嘅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从10%提高至到25%，指美中贸易谈判进度太慢。中方暂时未有回应，但据报正考虑取消今个星期到华盛顿嘅经贸磋商。分析指出，特朗普可能想喺贸易谈判最后阶段争取中方作更多让步。外汇基金首季投资收益多达1209亿港元，是有纪录以来单季最高，按季扭亏为盈，按年更加急升20%，是2.5倍。不过金管局总裁陈德霖表示，首季三大类投资同时升值好少有，亦都几唔寻常。他提醒，一旦中美谈判破裂，全球金融市场调整风险好大，会影响短期外汇基金表现。楼市方面，陈德霖话未来走势仍然不确定，需要较多时间观察。认为要改变市民对中长期供应预期，才可以避免市民抢高楼价。立法会修订逃犯条例法案委员会下昼再开会，中午前委员要以书面通知秘书处系咪接纳内会指引，改由石礼谦代替陶锦新主持会议。陶锦新重申秘书处的做法未经他同意，质疑秘书处的权力，指出只要有一名委员提出反对，都不应该单以传阅方式决定是否接纳指引。内会主席李慧琼认为秘书处做法合理，强调陶锦新只是主持，不能够行使主席权力。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就说，不应该因为意见不合而攻击秘书处的中立性，亦都不要令秘书处成为磨心。地政总署即日起如常接收和处理不涉及政府土地而以换地方式批准建造小型屋苑的申请。发展局说，法庭上个月裁定俗称丁屋的小型屋宇政策下的免费建牌照是基本法第40条内的新界原居民合法传统权益，但私人协约和换地安排就不属。政府上星期二提交的補充書面陳詞指出，只涉及私人土地的性質上和免費建屋牌照相同。法庭同日作出命令，確認違憲的裁決只適用於涉及政府土地的換地申請。法庭又批准延長上訴申請期限至今個月28日，發展局正同法律團隊仔細研究是否提出上訴，期間繼續暫停接收以私人協約方式申請政府土地和以換地方式申請政府土地建造小型樓宇，亦都會暫停處理已接收的申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骤雨增多，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听日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86点，跌994点，成交金额789.9亿万。 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跌1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79点，跌594点。跟住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72.4跌15.4，中国平安90.3跌5.1，友邦保险80.7跌2.75，南方 A50 14.3跌9.6，汇丰控股67.95跌1.75，港交所265.8跌12.4，吉利汽车14.52跌1.18。建设银行6.78跌2.1，华夏沪深343.15跌3.1，中国铁塔2.08跌1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6，日元110.59，瑞士法郎1.015，澳元0.698，加元1.348，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784，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2。港金现价报12,002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19美元，卖出1,283.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为鼓励各部门提升服务质素，政府举办2019年公务员优质服务奖励计划，其中的最佳公众形象奖会由市民、立法会议员和区议员一起选出。政府委托的研究顾问会在4月30日至7月初抽样做电话调查，了解大家意见。想知多啲，可以打2231-3882或浏览优质公共服务网站 www.serviceexcellence.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个人打边炉、切生果、去旅行，边种寂寞你有试过啊？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切生果，难道寂寞就如俗套戏拥吻经过？其实寂寞就如自己一个看山火。 继续蒲铭心和董哲的纠缠故事，来到两位分开之后，各自在自己的时间线上若有所失，想享受寂寞，同时亦都害怕寂寞。 其实寂寞就如自己 做歌随计中，填词林夕，编曲有 Jewel 林之秋，监制是 Juno 加上 Jewel。上榜6个星期，回落8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13位，谢安琪《其实寂寞》。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赞赞，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人赞我啊！今日我哋嘅主题啊，非常之真系直接啦，妈妈，我哋一定要即系赞下你身边嘅妈妈，没有妈就没有我们噶啦嘛。 系啊，我呢排真系要赞啊，因为咧，其实即系讲都觉得有啲丑噶，因为工人姐姐就 系啦，冇咗工人姐姐就冇， 佢一切嘅根源都系嚟自工人姐姐。 系啦，冇咗工人姐姐就乜都唔得啦。 咁平时咧，成日都会觉得系自己要照顾妈妈噶嘛，即系都唔系细个啦，系咪？呢一排妈妈同爸爸咧照顾到我嘅地步无微不至啦。我今日我咪呢。日日 我真系觉得咧，我真系觉得佢系真系有宠坏，即系佢阿永安同埋碧莲， 我都好锡佢哋噶，我照顾佢哋另外一方面， 系啦， 互相互补不足。 我都知道阿祖祖咧就系好锡佢哋嘅，即系成日都话哎呀，即系对住爸爸妈妈咧，哎呀唔好意思啊，爹哋又妈咪唔知点样咧，但我亦都好感受到咧，阿碧莲同埋永安好鬼锡佢嘅。 呢一排我话点解要特别即系感激咧？ 佢得紧要， 冇咗工人姐姐啦，即系我已经平时即系有一个钟点一个礼拜嚟一次，其他嗰啲咧尽量自己。执噶啦，但系呢排嘅工作已经系朝头早10点开麦，放工系夜晚11点啊嘛，咁日日都系咁啊嘛。 阿爸帮我烫衫啦，每一日，跟住阿妈咧帮我执床啊，我真系觉得有啲尴尬，真系尴尬，因为 觉得佢做咗酒店 管家同埋清洁工人系啦。 嗱，但系即系我当然我真系觉得尴尬，即系但我真系好感激。 临尾仲将条毛巾折成一只壳咁样咧，摆喺个床铺上面，系啦，亲爱嘅顾客，希望你下次再帮衬啦。 跟住咧，仲可能咧顶唔住之后咧冻咗排喺度，希望咧可以环保啲咧，就唔使成日换床铺。 换床铺，摆张卡喺度咁啊，系咪？但系另一方面又谂，我当然好感激啦。但我都觉得咧，即系年轻人啊，即系我夹硬逼自己年轻人啊，即系阿爸阿妈永远觉得我哋细个噶嘛，系咪？有啲嘢咧，爸爸妈妈佢哋愿意帮嘅话，你俾佢哋做，即系其实大家都开心啊。嗱，我每一日翻去 都几厚颜喎呢句。 做咩会执咗床嘅？我望隔篱嗰个，你做咩？你今朝明明我你翻工先噶。点解我翻到嚟执咗床嘅？佢话唔系啊，我冇执床。吓，边个执床啊？跟住我发现，原来系我阿妈嚟咗我屋企，晏昼帮我执床啊！即系真系好多谢佢哋咁。 佢帮你执床，你执到啦。 我真系执到啊！一世都执到啊！ 真系，我都 feel 到，即系佢哋嗰家人嗰个爱咧，好喺度，即系存在当中咧。即系到今天咧，都 但我哋可以好坦白噶。譬如我真系冇时间啦，家姐就问喂几时食母亲节饭，我话冇时间食啊。咁啱礼拜日要去饮，跟住咧就全家一齐去饮嘅。我得啦，嗰餐 就当系啦， 做咗人情。 你最多你帮你阿爸妈俾埋人情， 就当系食母亲节饭， 大大封利是就俾阿。阿媽母親節啊，俾埋母親節啊， 咁樣 係啦。 所以如果大家咧都想藉住呢個機會咧，有你嘅爸爸媽媽或者是媽媽啦，咁啊禮拜日就母親節啦嘛，係咪？ 係。 人人讚我讚人人啊，開放俾大家打電話俾我哋啦。 係啊，我哋稍後再讚下自己媽媽，而家聽下啲聽眾先。 好，大力讚下佢哋嚇。 好，你好，邵小姐，人人讚我。 喺度。 Hello， 你好，你好，邵小姐，你好啊。 係啊，你想讚下自己媽媽定邊位啊？ 唔係，我因為我媽媽已經唔喺呢個世界啦，咁我就係想稱讚我奶奶嘅。 O K， 好， 係結咗婚幾多年啦？你 我好老嘅，我結咗婚廿零年嘅， 佢都聽唔出喎， 廿幾年 聽唔出 啊， 係 喎。 我哋循例都要問一句嘅，係咪自愿㗎？你而家打嚟呢個電話？ 系啊系啊系啊，冇人逼我 ，但佢越讲越唔似喎，系啊， 好惨啊，邵小姐， 你有冇搞到佢好似好被逼咁啊？ 小姐， 因为咁啱线咧，机缘巧合，我就经过一间铺头，就听到你哋主持喺度对话， 系， 咁我就话啊系，好快就已经系母亲节啦， 系啊系， 咁我直采。即係呢個機會咧，我其實都有撞彩，我唔知，因為其實好多觀眾都會聽眾啊會打上嚟噶嘛，我未必咁好彩。 唔係因為你奶奶呢個咧，我哋唔敢唔接啊。 唔係啊，我想話多謝嗰間鋪頭啊，佢唔係開到咁大聲，嗰啲聽眾行過聽到係咪先？ 係佢真係開到好大聲。 我哋 生意興隆啊！生意興隆啊！ 喺邊度啊？小小姐， 好細聲嘅啫，我哋三個講嘢大聲咋？ 邊條街啊？ 邊條街 啊？ 边区啊？ 我啱啱工作地点喺新蒲岗附近嘅。 哦，新蒲岗附近街坊，多谢你哋啊！ 好，请时间交俾你啦。要点解要赞下呢个奶奶咧？佢有几好咧？ 系啦，咁我奶奶咧，老实讲啊，其实喺所有众所周知咧，有啲新蒲同奶奶咧，未必真系咁融洽嘅。 冇错， 或者都系要大家迁就。咁其实我奶奶系一个比较开明嘅人嚟嘅。即系。佢其實佢都會體諒咧，即係個個出嚟做嘢，個個都辛苦嘅。 係。 咁但係 in case 咧，因為當年咧，我要 B B 嘅時候咧，我哋都商討過，因為我哋真係即係而家其實係兩公婆做嘢㗎啦，而家呢個世界都係㗎啦。咁佢就話唔緊要，我可以幫你，因為嗰陣時其實我媽媽患咗重病， 冇 <Okay, S 2> 辦法可以幫我湊。咁佢就話 OK， 我幫你湊。咁佢話總之。其实钱银嘅嘢，你俾到我饮杯茶嘅，我都 OK 冇问题。即系其实有啲唔系噶嘛，哇！你当我阿四人，会咁样噶嘛？但系咧，佢系冇呢样嘢嘅， 冇斤斤计较嗬。 系啦，佢唔会话啊，你俾少一公斤，我话我唔得噶，我唔得噶，我同你计清计楚，佢唔系呢啲咯。 喂，佢仲要体谅添啊，即系话咧，因为你妈妈患咗重病啊嘛，系咪啊？即系佢仲要体谅埋对方亲家啊，佢重病佢唔得搞得掂啊，我嚟帮手啦，咁就减轻你两公婆嘅负担。 系啦，系啦，系啦，同埋佢甚至系好到咧，当时期我仲驮住我仔仔嘅时候咧。佢直情係去埋我屋企，放低佢屋企嘅嘢，嚟埋我屋企，甚至係即 即係好話唔好聽，即係連我都要照顧埋啦。 係， 即係起居飲食都差唔多照顧啦，因為差唔多其實即係放產假就生啦。 係， 咁我覺得咧，呢個奶奶咧，我真係 好唔話得啦， 我都還我還唔到噶，呢一世都還唔到噶啦。咁、 嗯、 只不過就即係盡我所能啦。 係， 母親節又好咩時候？抽到時間嘅，盡量陪佢食餐飯。都是叫做我一点心心意咯，同埋我最赞赏佢一样嘢咧，就系话佢喺呢十几年入边咧，佢每一日都帮我照顾我仔仔嘅，因为其实我哋条路好远，佢住荃湾，我住将军澳，真系好远， 我真系点对点啊，嗬，十几个廿几个站， 你知搭地铁都廿几个站啦，系啊系啊系啊，咁佢、其实真系咧。二话不说嘅，每一日就算啊照顾佢病又好咩都好 touch， 每一分每一秒，就算我奶奶自己唔舒服，佢、都顾咗我仔先。 系 系啦，佢好辛苦唔舒服都好啦，佢都每一分每一秒都照顾嘅，即系只不过系有阵时就系话，唉，我哋实在太远啦，要搵食嘅，冇、办法下下去自己照顾小朋友。好似有阵时我啲同事都话，唉、哎，你又好啦，佢话人哋生完要自己做。我唔想揀呢條路㗎、不過我冇得揀咋。 係、你會發覺阿奶奶呢，即係佢係將嗰個母愛呢跨代咁樣發揮出嚟嘅、即係你話佢錫自己個仔，你話就固然可以啦，錫埋個孫又已經即係又再跨代喇喎。咁其實佢仲要幫埋即係新抱呢，其實佢係真係嗰啲咩呀，張開翅膀呢，真係包容晒你哋成家嚟嘅，真係。 同埋都係講多少少啦，因為而家呢我仔仔呢即係有返咁大個呢，佢有佢嘅理想，咁佢就就算讀書佢都唔係喺香港，咁、我奶奶係是好唔舍得， 一定会啦，咁耐啦， 由出世佢哋抱紧佢，到凑大佢， 但系都系讲到呢个 moment 就 系 话，就算佢几唔舍得，佢都 support 呢样嘢，就系话我唔想你即系夹硬留你喺度，阻碍你嘅前途，咁你要去，你去。咁其實而家科技好發達嘅啫，你啲衫有咩都好，你都見到佢個樣嘅，你見到個樣咧就已經好甜噶啦， 係 好開心噶啦。咁其實好即係好換個説話嚟講啦，因為當時其實我仔仔係同埋佢住埋一間屋嘅，咁喺突然之間離開，初係有唔慣嘅，但係而家都習慣咗啦，都習慣咗啦，所以其實我打嚟呢。個電台，我真係真心真意去讚賞我呢個奶奶，真 係 獨一無二啊！可能或者仲有第二個啊，可能就仲有第三個，但係喺我心目中佢排第一，我都將我媽咪排第二噶啦。 爱就无分先后啦，因 为 有你呢份心意咧，我谂大家都好明白嘅。多谢你电话。 系啦，我希望母亲节天下每一个父母都感受到仔女同自己嘅爱咯。 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爱的翅膀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 啊，咁我都啱啱好可以借个位咧，因为我觉得头先佢讲嘅嗰个叫做即系嗰种对你嗰个叫下一代嗰种关怀咧，咁而家其实我个身上面又系发生紧噶嘛，因为我两个细仔咧，咁啊又系成日都会要四大长老嚟帮手去凑噶嘛，咁譬如话咧，真系外母咧系真系同头先佢个 case 好似嘅，因为外母住到港岛区咁 远， 咁我呢边又山卡拉咁样嘅，即系嚟食烧鹅， 荃湾到将军路都仲有点对点嘅港铁 啊，佢呢度冇噶啦， 都好转折噶， 佢每次嚟到咧都变咗空姐咁样嘅，点解咧？ 佢会拖住个箧啦，跟住咧就大包细包，即系佢除咗过嚟，真系要即系住翻一头几个礼拜咗，因为佢唔通真系即刻翻翻去咩？咁佢有阵时又要过嚟即系住啦，佢又要买餸啊，佢有阵时就会觉得由佢自己买，即系阿妈通常都觉得自己买会新鲜啲噶嘛，佢又会订好多餸噶 啦，我头嗰啲菜最靓噶咁样， 系啊，哇！跟住我望住，哇！阿外母好重下，其实你嗰包嘢真系你拎住好重嘅嘢嚟咁样， 但系佢愿意咯，佢因为有两个孙仔佢要照顾啊嘛，你个母性咧真系好烦恼， 同埋真系会嘅，有啲譬如唔舒服嘅时候咧，即系头先好似我想话头先阿邵小姐讲嗰啲咧。譬如对上一次外母突然间咧，佢最后翻去自己屋企嘅时候咧，佢先至话：，其实我中间你有一个地方又唔舒服啊，咁样。跟住我就哇，你唔出声嘅咁样。佢话：，算啦，嗰阵时你哋两个又唔知忙紧 啊，即系佢要专心即系帮我哋手咁样。 就继续顶啦。 系啊，咁所以有阵时你都会发觉咧，真系即系点解话啲阿妈系凑两代咧？即系你都明嘅。咁然后我自己阿妈又系，我阿妈咧虽然佢住得近啲，但系有阵时咧，即系其实大家年纪都大，即系觉得咧，即系当你去体谅即系唔同嘅长老嚟帮你凑细路嘅时候咧，可能你都要谂就系咧，因为我妈住得近咧，我仲衰啊！我成日都话：喂阿妈，喂，一阵间一个钟落可唔可以飞过嚟啊？我突然间有啲唔知咩事咁样咧，哇！跟住咧我就嗰两路咧就手腾脚震，哇！等等先啊，咁我着埋条底裤，着的士啊，接的士咁样咧，系好惨，但系佢又即刻飞过嚟， 即系佢愿意咯， 佢愿意，但系其实即系你。作为细路咧，你就会明白，喂，其实佢几廿岁，你都有时都唔系几想佢咁样腾过嚟，但系你被逼一系就要即系佢帮手，又即系佢又好想即系睇住个孙啊嗰啲啦。 始终咧一个老人家咧，年纪大咗咧，佢哋会咧觉得，如果我仲有能力，因为佢永远觉得唔好话你嗰啲仔啊系小朋友啊，你啊同埋你老婆啊喺你 你都系啊， 四大长老啊， 系啊，都仲系细个，所以我阿爸阿妈咪仲觉得要帮我执接皮咯，而佢觉得佢可以做到，佢都觉得自己有用咯，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互相嘅沟通同关怀。 所以我觉得即系借阿邵小姐头先嗰个电话咧，多谢我谂系好多人都会心里边啊，女婿或者个女自己咧都会多谢四大长老、 奶奶、外母， 好大贡献，好大贡献，系啊。好啦，1873188，我哋继续听电话，喂，欢迎大家都可以继续打嚟赞下妈妈。 好认识你呢个电话号码，1873188，打我嚟讲啊。 你系边个 ？Hello， 你好 ，Miko。 系咪 Miko 啊 ？Hello，yes Miko。 Hello，Miko。点啊？ 你好，我之前打过嚟赞我老公，而家我想赞我嗰个阿妈。 好， 嚟 Miko， 时间交俾你。 澳洲 Miko 啊？ 系啊，雪梨。 哇，你真系记得我好嘢喎！ 因为佢话佢老公系个鬼佬，即系外国人嗰、那个， 外国人 嗰、 那个， 即系食叉烧嗰个嘛。 哦，嗰、那个啊？ 系啊，系咪啊？ 系啊，好，时间交俾你啊 ，Miko， 请讲。 嗰个系啊， 请讲。 我想多谢阿妈，佢叫蔡宝香，佢而家93、94，我都唔清楚佢几多啦。 系系。 咁佢同佢我 B B 十几日嘅时候，咁我妈咪忙，咁佢就话：，嘿，你忙啊，冇人凑啊，你俾我啦，我喺元朗种田养猪，我唔得，我唔赶时间噶，你摆喺我度凑啦。 嗯嗯。 咁咪凑几时冇问题啊？佢冇讲钱，乜都冇噶。 系， 咁所以我哋就，我而家40几岁，我叫佢阿妈，就叫佢。而家我每年都翻香港探佢咯。 系， 佢而家喺元朗护老院咯。都瞓得好好人。咁佢同我屋企除咗佢凑我叫佢阿妈，其实我公公婆婆佢哋拍拖嘅时候已经系识佢。帮过佢哋，帮过我阿妈，所以嗰阵时其实我婆婆都叫过佢做阿妈，因为佢帮咗好大忙。跟住落难，我妈嗰啲其实都跟我婆婆、跟我公公嗰啲叫过佢阿妈，就凑我先正式我又叫佢阿妈，咁样叫出去三代，所以好多谢佢。 听到你好， 阿爸都好锡我哋，但阿爸走咗。 所以妈妈咧，其实 佢而家冇得种菜，佢。佢而家希望佢老人院开心啦，因为佢以前养猪种菜，佢真系中意点就点。 咁不如你翻嚟探下佢啦，带埋 B B， 我搵个小朋友 大啦， 应该系 啦， 大个带埋一家三口翻嚟探下佢嘛，可以。 你十月先又翻嚟啦，我哋每而家每半年翻嚟一次 啦。 好乖 啊， 你都我哋都赞埋你啊， 系啊，好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家庭啊，有好多嘅困难咧，其实有时又不能够真系你话想每分每秒都可以即系贡献晒出嚟，系啊，但你有呢个心咧，我谂就系妈妈都感受到，同埋头先我想讲话系噶，佢只要即系你哋有个爱喺度咧。 咧，你唔好计唔计咩血缘咧，妈妈就 系 妈妈噶啦， 系啊， 一样有嗰种爱喺度出现噶。 多谢晒 Miko 你嘅电话， 多谢 Miko， 多谢， 拜拜。电话号码18723188啦吓，咁我哋一阵间就继续听电话啦。阿田你都可以嚟咯，而家到你咯。 啊好啊，我咁当然可以 喊 多谢我啊嘛。 系啊，你一喊我就帮你出音乐啦， 系 啊。 因为我妈即系你都知道我细个啦，系啦，好曳噶嘛。 哦，哇！嗱，我有将头先抹过鼻涕嘅纸巾啊， 我有未抹过鼻涕嘅纸巾，真系。 唔系，真系阿妈对自己不离不弃啦，到今天即系同佢一起住啦，咁跟住其实都佢到今天都话。喂阿妹，你唔好再喺度食埋咁多零食啊！你唔好要我激心啊！ 阿妹系你， 叫我做阿妹嘅咁。 咁佢叫阿妹做咩？我哋叫阿妹咧。 系啊，即系佢叫我做阿妹。 知道。 即系佢真系好，佢到今天同我哋话斋，我40几岁，佢都话，都当我即系真系。 唔好扮细，明明60几咯。 系啊，都仲系当我细路女咁去凑啦。咁同埋即系嗰阵时嘅激动，佢真系沙咁跳。我去阿妈都话好彩，或者好彩，佢话真系争啲。真系跳落嚟嘅，咁我跟，但系佢话好彩就系啦，即系翻咗教会咁之后咧，就即系信咗主之后咧，咁佢就啊个心开始平下来接受我，咁跟住即系我知道我细个嗰时激到佢好犀利，咁但系而家我觉得我即系补偿翻俾佢。 咁得点样去照顾佢啦？ 系啊，好啊，好乖女啊， 我都眼有泪光啊，真系啊。 所以咧，如果你俾我輕輕劇透一句咧，你知唔知喺復仇者裏面咧，其中一個啲人話眼淚位咧，我唔講任何角色名咧，總之就係見媽媽嗰一幕。你有睇嘅，你記得啦。 唔 記得唔緊要，因為真係佢唔記得。總之有個角色見媽媽嗰一幕咧，原來好多人都話咧忍唔住都勁喊。係 啊， 即係因為其實真係有啲母愛咧，就算你去到超級英雄都不能夠抵抗。 係啊，我哋廣播道直播室裏面嗰位超級女英雄啊，係啊，人妻都淚淺廣播道啊。 唔係咯，真係。 係啊，媽真係。 係啊，感動感動。OK， 再聽個聽眾啊，馮先生。 Hello， 馮先生你好。 人人讚我讚人人，馮生。 喂， 系你啦，洪生。 喂，系徐副官，我擦鞋都要讲嘅，你真系。 多谢你啊，擦鞋都要讲，你赞我啦。赞妈妈，佢真系唔当擦鞋嘅，真心嘅。 唔系唔系，真系，所以系啦。我阿妈啦，然之后再讲我外母啦。我阿妈就每日咧都出嚟啦，帮我买餸啦，咁啊帮我哋接放学啦，因为我两公婆都要翻工噶嘛，时间噶嘛，咁夜晚仲煮埋饭咁。先至成九點先走咁樣嘅，咁翻到佢夜晚即係依排做肥媽啦，佢仲留意肥媽有咩新 idea 咁，聽朝可以接俾佢食啦咁樣。 即係再睇埋一電視節目， 仲要進修啊！你明唔明 白？進修啊，真係 OK。 係啦，咁前一排咁啊拜山啦，咁佢一早啊準備曬啲花果，咁我哋後生嗰啲唔使買啊嗰啲咁嘅咧，咁即係每年咧過節啦，中秋節佢訂定台咁一齊食飯咁樣咯。係啊係啊，咁其實都好多年噶啦，幫佢做呢樣嘢。咁即係冇乜問咩回報啊什麼咁樣。 喂，但係即係你會唔會有啲心痛嘅咧？其實可能即係我估佢哋年紀都有翻咁上下噶嘛，會唔會啊？ 我 佢哋 啊，媽媽， 即係爸爸媽媽佢哋啦。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 即係但係好在，即係我就好在就話佢仲有呢個活力咯，係咯， 都好啲。 有佢有呢個能力嘅話，俾佢做啊。 係 佢中意做，開心 嘅 會。 系啊，因为佢又中意见到啲孙嗌佢咧。 系啊，其实都系嘅。 系啊，都话唔系孙佢唔嚟。 梗系啦，有边个呢个世界冇公平嘅，一定要偏心噶。自己啲孙梗系锡啦，系咪？自己个仔喎，系咪？ 系 啊，佢锡多啲孙，我冇所谓啊。 系你系忘记咗自己嘅位置噶啦，已经系啊， 冇地位嘅屋企都唔紧要啦。 系 咁啊， 佢话唔紧要啦。 即系外母啦，外母都系啦。咁即系佢啲女一出声要帮手嘅，就即刻。挺身而出啊，出嚟啊，任何方式嘅帮忙啊，都系啦。咁又成日睇我去教会咁咯。 嗯嗯，即系如果咧，你觉得即系我哋第一次听有男士打嚟啦，即系多谢妈妈系啦。男士，你会唔会都好即系愿意表达你对佢哋嘅？ 即系平时生活里面，即系会即系锡下妈咪啊，讲下有几多谢佢，会唔会咁讲？ 有冇嘅咧？ 老实讲。 少嘅， 仲讲笑咪咁讲啦， 系啦，好衰 嘅， 你永远对老婆咧就焗住好认真我爱你咁样，跟住对阿妈咧就讲笑咁讲嗰啲咧，就好似你都系唔系好敢，即系咁白系咪讲得？ 冇噶，我哋， 但系你觉得佢哋都 feel 到噶嘛？系嘛，阿爸阿妈都。 到咁系啊，你请佢睇戏啊，成都系咁嘅。 呢啲行动其实都做到嗰阵时咧，尤其是即系有阵时男仔咧，唔系好个个都咁懂得去表达嘅时候咧，你做少少嘢，妈妈个感受会觉得，哇，我仔真系好乖啊，周围同人 讲。系啊，咁而家 佢同我讲话，见到佢唔知身边啲人，即系啲阿妈辈嗰啲咧，话佢个仔。即系佢 friend 仔啦，啊我阿妈佢觉得好肉麻都， 点样话？ 讲嘢好肉麻， 啲阿妈系咪啊？ 啲仔啊， 哦， 系啊系啊，即系佢见到啲人啲仔对住自己阿妈讲，我爱你阿妈，佢觉得好肉麻，所以 讲系咁讲噶咋，听到佢应该咧都起个鸡皮之后，跟住话衰嘢咁迟先讲嘅真系，系啊，好啦，多谢晒你电话，系啊， 都多谢啲男士会打电话嚟去赞咯，嗬， 系啊，男士，系啊，男士可能即系相对你觉得佢内敛啲啦，但系其实喺亲情面前咧都系不能抵抗嘅，真系啊， 真系啊，系。 哇！今日呢个人人赞我咧，真系赞人热泪个赞啊！而家真系系啊， 泪浅广播道， 佢当系买咗礼物俾阿妈噶啦，阿妈我喊咗噶啦，冇礼物买俾你噶啦。 赞阿妈梗系要咁噶啦，要真心噶嘛。 系啊，对阿妈好啲，对阿爸都要好啲。听日见， 拜 拜。 拜 拜。